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32点，成交额1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2跌3.2，中国平安88.45升1.25，盈富基金26.2冇起跌，中国移动66.15升5仙。美团点评66元升1元，汇丰控股56.25跌5.5，中国铁塔1.82跌2仙，友邦保险74.45跌3.5，建设银行5.72升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478，瑞士法郎8.023，澳元5.316，加元5.888，新西兰元5.045，欧元8.7035。每百日元对港元7.3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4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4,2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2.2美元，卖出1,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跟住加龙村第二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细受到坏车阻路影响，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跟住加龙村嘅第二线系封闭噶，一大车多。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跟住香港文物探知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第二线的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今年表演嘉宾劲啊， 因为有十字步皇后 Happiness 薛家燕， 仲有全民都追住王冠斌最爱嘅人气男团 Mira Gabby 啊，当然仲有黄子轩 featuring 林开令啊。 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睇嘅话咧，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同埋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内容，杀出入场证啦。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 惜一切。 即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系咪我哋啲器械又有少少问题啊？ 系啊，头先好，我而家都仲觉得自己好大声嘅，你觉唔觉得？我应该拉到自己好细， 我又觉得你好大 声，你觉得咧？ 我 OK 啊， 但系器械有问题系正常嘅。 点解啊？ 我哋你唔发觉我哋好多唔同啲啊麦啊 headphone 啊， 你有问题咯？ 唔系好有好人性化嘅，佢有阵时会发脾气噶， 系 啊，佢唔系好似一般機器咁樣咧，永遠保持一個常規嘅，間唔少佢就會同你鬥下頸啊，好開心噶，所以我哋慢慢同佢調整都 OK 嘅，真 係。係啊，尤其是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可能佢哋都想出嚟點個唱啊，係咪？即係鬼節啊嘛，農曆噶嘛，係咪先？所以咧，如果大家咧都有啲咩想點唱嘅話，打打氣嘅話咧，咁啊歡迎你喺網上面留言，而家係無任歡迎噶啦。 哦，你講開打俾我哋啦。你講開鬼節咧，我琴日同我仔又再出去誒。 咁你去元朗聖 會啊？唔係，即係因為佢琴日要補貨咧。又去翻同一個上課地點咧，佢又見翻同一堆嗰啲製品咧。 O K， 佢有個下集啊！佢今次真係問我咧，佢話：爸爸點解仲有一支支嗰啲擺曬喺度？因為佢哋冇收㗎， 香嚟嘅， 全部都係嗰啲製品啊、露製嗰啲瓜果啊， 即係 未 冇 人收埋㗎，冇人 清 理㗎。係啦，佢點解仲擺喺度？跟住我話都話要俾啲先人食咯，咁樣佢話：但點解冇食到嘅？我話食咗㗎啦。 你有冇同佢講佢哋聞就飽㗎啦？咁樣 係啊，跟住繼續係咪好似嗰個姐姐咁樣啊？ 又嚟 啦， 係啊，我都諗。咁其實嗰啲嘢咧，邊個清理翻咧？一定都係食環署工人工友咧。咁但係當食環署工友清理嘅時候，有冇心理負擔嘅咧？ 我覺得佢哋有啲嘢係百無禁忌嘅，即係如果你做得嗰行嘅話咧，工作嘅一部分，佢知我都係為大家服務嘅。個大家係包括好多人嘅，係咪上上下下？ 你諗下，我哋等於 food court 嗰啲姐姐都要幫你執盤嗰啲食嘢嘅，佢會例牌講一句噶嘛？仲要唔要啊？ 謝謝啊！ 仲要唔要啊？仲要唔要啊？呢杯茶仲要唔要？有啲佢唔問咧，有陣時茶餐廳嗰啲好快噶嘛。你個餐就啱啱 嘅茶餐廳嗰啲都 係啊！我試過好多次快到或者酒樓嗰啲咧，你呢頭嗰個叉可能啱啱擺喺度咧，佢成碟攞走咗咧。你直情喂，唔係喎，仲有一粒牛丸冇咗喎，即係咁食環署啲工人如果清潔呢啲路制嘅時候，佢哋 有冇利是咯？我想問下。 係咯，同埋會唔會都講句嘢？ 利是因為市民俾啊嘛，我想咧佢哋即係我諗下佢哋咧應該等多幾日，應該大家知道咧，如果就算嗰堆嘢喺度啊未清理啊， 冇人搞佢噶嘛， 都冇人投訴住噶嘛， 冇錯冇錯， 咁可能咧就話等多兩日先啦，咁等佢食飽啲先，你唔知哇？我 咁快執咗仲得了嘅？ 你食緊，跟住我執咗，哇！我做得掂。 係啊， 如果佢信嘅話， 我都覺得係，即係咪應該要動翻個牌咧？咩正在開餐啊，正在使用中啊，有人啊， 俾個 留咗應該係話， 咁樣 俾個 deadline 佢。嗱，我咧今日咧，聽日咧就唔知幾點鐘我開工，我就收嘢㗎啦。你嚟唔該先發你啊。 而嚟嘅時候，仲要每個人都再好細心咁問一次，用完未啊？仲要唔要㗎？咁樣真係。 咁點樣識別咧？ 如果你哋 凭感觉， 如果冇人应嘅话，我就当你哋食完啦。即系唯有咁嘅啫。 咁可能佢拱一拱佢，可能啲垃圾铲啊，嗰啲嘢跌晒落地下，唔好搞我。 定系喺个路面嗰啲路制度砸个圣杯先。 系 嗱，我砸三次吓，三次都系圣杯咧。 好似嗰日我哋嘅听众打俾我哋， 就你哋唔食啦。咁如果啲食环署工人冇圣杯，可能攞扫把咯。嗱，我而家就掟扫把啦。 向左掟定向右掟？ 系啦，向左咧就食咗啦，向右咧就未食完。OK， 系咁可能都唔系清洁工友都佢哋会做翻佢自己做嘅嘢嘅。不过可能你话哎呀，点解琴日嗰啲仲喺度？可能有啲新嘅咧。 因为唔系净系一个家庭去， 哦、都系噶，都系噶。 系咯，你唔一定一个家庭做呢啲拜祭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朝早咧，我哋首先要向呢一班咧食环署嘅工人咧讲一声辛苦晒啦吓。 真系辛苦，每朝都系辛苦佢嘅。 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静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 将来而家真系比较难说啦，学友啊，还是觉得你最好啊？点解我特登拣呢只歌啊？真系 系咪真系为佢而点嘅咧？呢一首歌 系啊，你你可以话为两个人而点都得嘅。 我就谂到一个 系啊，首先当然就系佢啦，系啊，成哥， 佢真 系 好锡我哋香港嘅朋友， 唔系同埋我哋太需要佢啦，太需要啲一啲经典嘅老前辈咧， 指点下我哋迷津咁。 系啦，啲人成日都话，就算你唔买佢股票，都期待佢开股东大会，见下记者。讲两句 talk show 嗰啲金句俾大家开心下噶嘛？ 佢真系可以做到就系点石成金四个字。佢讲嘅话嗰啲咩股市啊、楼市啊，之前佢讲嘅时候啊吓，会升定跌啊？你真系会听噶嘛？你觉得嗰个系一个好大嘅指标嚟噶嘛？同埋佢成日都会讲到嘅，啲记者又衰嘅，明明人哋嗰啲答问大会咧就系想讲翻自己个公司嘅经济啊，都会问佢一两句咧，即系关于政局系如何啊，香港嘅发展是如何啊？佢每一次答咧都好隐。但系咧就好精警嘅咁样， 成日都俾啲金句嚟嘅。但我想讲翻咧，又未必每次佢讲嗰啲经济叫做 都准噶， 唔系准啊。佢讲啲经济预测咧，你系会信佢或者跟佢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讲咗好多次噶啦，买楼咧最紧要量力 而坏。 系啊，呢句真系好深入民心。 但呢句永远都冇错噶， 唔系冇人理佢嘅，因为点解咧？系个楼市同我哋过唔去 啊。 我哋想量 无力而为， 因为我哋想量力而为，但系个楼市佢永远都系超力啊嘛，大佬啊。 咪言下之意即系话你哋根本冇能力买，你唔好谂啦。 系不过算啦，嗱，佢点解坏还是觉得你最好咧？当阿成哥退咗休之后咧，咁都好耐冇听佢讲过嘢啦。咁但系今日突然间咧。佢就喺呢一輪啊，大家最流行嘅發聲渠道就係報紙廣告， 係啦，自己賣廣告， 自己賣廣告啊！ 佢使咗幾多錢咧？我哋而家喺個直播室裏面都唔知有幾多份啊嚇！ 係啊，嗱， 所有免費報紙都有，有一份係頭版，有兩份咧就係喺個身體入邊嘅，係 啦。 收費報紙嗰邊咧有啊，桂花田同我哋做個研究嘅， 係啊，呢度有七份咯。 哇，七份啊，已經 起碼見到我哋面前有七份， 犀利啫！都唔係一定頭版嘅係咪？好似 有三份，有四份係頭版，三份係內頁嘅都。即是打开第一版之后就 整版广告 的 是 啊都 A3 我记得上次有人筹钱想登个头版好像都要十几万的应该是。 哦咁对于他来讲是个头皮来的啫咁样呢啲 系。他现在是一个香港市民他现在是。 但他一个有钱的香港市民他没写这几个字成个谦虚啫。 他没写这个字。 啊搞笑咩、 啊、好啦咁成哥讲咩呢咁样。咁听讲呢其实应该有两款广告的。 有。 即虽然署名都是一个香港市民但呢他就有两款广告嘅， 佢就有一个用机构，佢自己嘅机构去做一个广告 即 系 有好几款啦。嗱，我出嗱呢个真的要问个中文叻啲嘅先啦。嗱，呢一份咧就写住，正如我之前讲过， 系啊系啊系啊，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下面的下款呢就寫住一個香港市民李嘉誠呢八個字呢對唔住我唔明啊豪姐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解說一下、哦、究竟成哥好似求籤咁啊成哥想同我哋講啲乜嘢呢 因為正如佢講過佢正如佢講過囉 係 因為佢已經係講過㗎啦 喔係 喺2016年嘅時候呢嗰陣時佢即係李嘉誠呢就曾經出席長和業績會佢就已經俾人哋追問嗰陣時香港局勢啊嗰啲嘢咧，佢就話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咁嗰陣時啲記者就即刻喳喳林咧上 Google 揾過一次噶啦。咁佢如果我哋抄翻資料咧，就係唐代受到政治迫害嘅太子，佢個名又係姓李喎。 哦， 李炎就唔係李修賢啊。佢臨死之前曾經對當權者武則天作出一篇絕。名诗， 即系 临死之前嘅， 系啦， 系啦，嗰首就叫做《黄台瓜词》，就啲街市即刻好紧张，系咪今日会多人嚟买我啲黄台瓜咧？咁样吓，佢就话啦：种瓜黄台下，瓜熟籽离离，一摘就屎瓜好，再摘就令瓜稀。嗱，呢句其实好 明 显嘅，即系你喺黄台之下种瓜。咁然后呢即 係。熟咗之后你摘佢。 係啦咁你就要摘佢啦。嗱你第一抽咁样摘呢 ,ok 嘅。因为呢令到啲瓜可能譬如话呢你有种过嗰啲果实嗰啲朋友都知呢、如果你太多嘅话呢咁可能营养分布唔好㗎嘛。 係啦。 你摘啲熟嗰啲。 係啦。 批摘咗。咁你咪等嗰个枝芽呢佢就可以继续呢就孕育下一批啦。长大啦。 但你连后一批你都摘埋喎。 係啦但佢话如果你再摘嘅话呢佢就开始令到瓜呢就有啲要稀疏啦。如果用我哋头发做比喻嘅话咧，得闲修剪系好嘅，但你系咁掹咧就开始疏落噶咯。我特登冇望去另一边嘅，我净系望住桂花田讲嘅咋，系 啊， 系 啦，我仲有啲 答唔到嘴啊， 系啦， 我觉得我受攻击噶， 咁其实明好多咯。 系啊，佢话如果三集咧尚自可，佢话嗱你再集第三次咧。都仲頂得順嘅，之前就疏疏落落，第三摘咧就唔係唔得，仲頂得順嘅。但係佢話如果摘絕之後咧， 就連根拔起㗎啦， 係啦，抱萬歸就淨係得翻嗰啲攣藤啊，嗰啲枝蔓咧，咁你咪乜都冇曬咯， 枯死啦，個植物都會。 其實如果你再要講個準確啲嘅比喻咧，就好似四個人打牌， 係 我就係嗰個成日俾人豬到咧水魚，係 啦， 我就會同你講啦，喂。一铺食就上好，再食我啲钱就疏咯。三食第三家都食埋我咧，我仲顶得顺嘅。你再嚟一个一炮三响， 我个仔都冇得食啦。 我抱万归，我真系咧，我穷到裤都穿噶咯。嗱，系咪一用打牌嘅比喻？ 我 就系嗰个绝命师，我就要同阿祖啊，同阿桂花田啊，同阿 Kitty 嗰啲讲，唔好再食啦。你再食，我冇钱翻屋企。 佢无端端将我哋咧啲着脚加埋落去佢自己度。 系，其实我冇得打。 佢好享受。 佢平时喺呢个 group 里面。 到嘅。咁所以 Kitty 应该要出粮啊，开始下一个喺节目度俾我哋讲。 咁所以佢而家咧2016年嘅时候已经用过，2019年佢再用一次，即系其实佢等于话俾你听，而家香港咧 三年后都系即系冇人听佢讲嘢啦， 冇人听啦。佢话俾你听，三年后嘅香港咧，嗱佢唔好讲边一边噶，佢仲之话咗成个香港咧都已经系呢嚿黄台瓜啦。 系， 究竟我哋而家集到第几集咧？即系究竟我已经系俾第一家猪完啦，俾上家，俾对家，系咪连下家都猪埋我咧？ 系， 而家唔知去到咩境地咯。但系佢就好惊咯，成哥就话喂唔好啦，我讲过噶啦，黄台之瓜唔好再摘啦，再摘就瓜噶啦。 不过如果你话头先咧，即系嗰几诶嗰八个字唔系好明嘅，咁其实佢都有一个好明显地即系话， 呢个劲啊真系。 系啦，佢就话佢唔即系暴力， 最好嘅 暴力啦， 系啦，最 好 嘅 最 坏嘅果， 系啦，可以成为最坏嘅果咁样嘅。 咁跟住即系有一个不要嘅符号啦，就系暴力啦。咁大家都唔想有暴力嘅，认真边一方面都好啦，系嘛。 最紧要你讲漏咗佢有两个对联咧，嗰个护身符嚟噶，因为首先一定要提埋佢咧，上联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 好，咁之后咧就系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 咩叫平衡啊？佢直情可以摆落去嗰个新平衡嗰对鞋度卖 广告。系，我都 系咁。会唔会呢个真系好好？ 其 实 呢 个点 样连线都啱。 系啊，嗱，点解我话真系还是觉得成哥最好咧？你就咁表面睇咧，可能你话，切，佢同而家咧每日喺头版度卖广告嗰啲咧话，反对暴力、谴责暴力，有咩唔同啫？真係有好大唔同， 係，我覺得有好唔同嘅，即係嗰件事係其實佢就咁睇嗱，因為有人又有唔同嘅解讀嘅，有啲就話咧，究竟佢係支持政府啊，定係其實都提醒下政府咁樣咧，兩邊都有嘅。但我覺得你點樣諗都好啦，總之佢就係一個香港市民，佢就係愛香港，佢都覺得而家嗰個情況又有暴力嘅情況啊，大家總之就唔妥大家啦嚇咁樣嘅時候。 佢仲有最後一句啊，以愛之義止息。露粉啊， 系啊，嗱，我觉得点解话佢呢句比平时嗰啲广告好咧？嗱，第一句就当然佢都有个最大嘅功因啦，公约数就话喂反对暴力先，咁 一定 啱啦，好啦， 冇人中意暴力嘅，任何嘅暴力都冇人中意。 咁你话爱中国爱香港嗰啲咧，即系你话都系一啲即系政治正确嘅陈述啦。但系佢另一边咧，佢爱自由爱法治咧，嗱。就好似头先所讲啦，爱包容啦，咁可能咧就会有另一批嘅朋友都觉得啱听啦。我哋就系要做呢啲嘢啫嘛。但我觉得佢最好咧就系佢个主题粗标题嗰句写住以爱之恩， 有可以最好系咪啊？哦， 以 爱 之义，唔系啊，上面嗰句啊， 最好 的恩可成最坏的果，呢、這个就真系两方面都用得。嗱、你话你可能第一时间啲人就会话系啦。嗰啲示威者咯，全部口里面都系话要为香港好噶嘛，嗱，咁于是乎你就可以用呢个解读咯。最好嘅因可以种最坏嘅果，搞到香港几乱，你哋啲暴徒，咁你就可以用呢个嚟解读咯。但系调翻转咧，如果你摆喺政府嗰边又用得着嘅，因为政府而家佢全部都系话，譬如由嗰个条例一开始，佢就话我为大家好，我想填补法治嘅漏洞。嗱，就算你觉得呢套系啱咧。用成哥呢个讲法，佢都等于劝佢：，喂，我知道你出发点系好好，但系 你觉得好好嘅， 系啦，唔紧要，但系可能个结果都唔好嘅。警察都系，佢又可以摆喺警察度。喂，我嚟维护法治，我要平步止乱。成哥呢句又啱用过，系呢、這个系一个即系最好的恩，但可能都会有最坏的果。但系，可能你 而家就撕裂嘅后 果啦，可能太乱啦。所以我话佢呢句咧，系真系超过咗而家咧密密麻麻咧，每一日喺度卖广告嗰啲，即系表中心嗰啲广告，即系差好远噶。佢个版面啲几句 中心嘅广告好中意， 唔系一个中心 啊！见呢排 keep 住都系话，哇报纸业界咧，应该都仲有生机啊！系 啊， 好多人卖广告要表中心啊！咁 样，我觉得呢句真系好喎、啊，呢句即系，所以点解有阵时你 大家思考啊， 要等翻阿成哥呢一啲。真係老前輩， 因為佢呢一個嘅諗法咧，就真係俾所有人去聽，都希望可以一個少少嘅參考啊，或者當大家喺一個困局嘅時候，少少嘅提醒。我哋成日話不聽老人言就點啊， 吃虧在眼前。 所以成哥啊，佢都出手啊， 加油一老。 如有一宝啊， 就系咯，呢个家我哋香港啊嘛，系咪？ 系啊， 风骚有三宝咁会点咧？ 咁咪更加好咯， 就成日有牢骚咯。系、 哎、 啊，真系，唔系真系听成哥呢个系，我觉得好噶。双方都要冷静，以爱之名啊，最后就为香港带嚟新嘅希望啊。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已经退休的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名义，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两款全版广告。其中一款的广告内容说，正如我之前讲过，黄台之瓜何堪在摘。另一款廣告的內容就以反暴力為主題，寫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以愛之義、紫色怒憤以及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和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的字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宣布一系列支援企業紓解民困的措施，預計涉及開支大約是191億。一个中小企老板致电本台节目，话连日在深水埗的示威和驱散行动令市民不愿意消费，生意大受影响，认为政府昨日公布的10亿元发展品牌对中小企来讲是不够，如果增加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优惠会更加实际。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形容优惠只是好过没有，又说新措施包括免牌费等，只能够减免一年几千元的成本，但需要现金周转的中小企就未见有帮助。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副系主任袁伟基认为，政府若果真的想改善社会气氛，直接全民派8000元会比较实际。警方在星期日的驱散行动当中，曾经在港铁葵芳站里面放催泪弹，有市民响应网上呼吁自发前往葵芳站清洁，其中居住在油麻地的陈先生朝早特登请半日假，带埋清洁工具到葵芳站清洁墙身等地方。他说希望尽力协助社区，又说警方记者会上强调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他建议警方若果觉得没问题，可以落区亲身感受下，而不是只是相信生产商的说明。一个葵芳居民说，仍然在建葵芳站地上有白色粉末的痕迹，希望港铁可以有大规模清洁让市民放心。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罗伯特朝早8点多爬上中环长江中心的玻璃幕墙，挂上一幅印有中国国旗和特区区旗以及象征双方握手的画额。警方在朝早8点多接报，说有人到危险位置悬挂物品，消防到场戒备，挂旗子的人士已经返回安全地方。 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5点，升80点，成交额281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4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8跌2.6，中国平安88.5毫升1.65毫，盈富基金26.3升1毫，中国移动66.6毫升5毫，美团点评66蚊升1蚊，友邦保险74.85系升5仙，汇丰控股56.2跌6毫，建设银行5.73升2仙，中国铁塔1.8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4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4,27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7美元，卖出1,52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长沙环嘅长发街由于有水务工程啦，长发街近住长沙环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今天才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中国人得到的诺贝尔奖到底是研究什么项目的呢？ 咁李政道、杨振宁咧就1956年咧发表咗一篇论文，就叫做《弱相互作用中嘅宇称守恒嘅质疑》啊吓，哇！呢篇就惊天动地嘅文章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系咁。后来去了劳工处的职业健康诊所看医生，现在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怎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火势今日星期五啊，系啊，点唱嘅环节咧，我哋依然有嘅，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留言点唱，有啲咩想讲嘅，咩想点俾嘅朋友嘅都要。如果你话、我有啲歌想听嘅话，都可以嘅，因为我呢个朋友，我呢个拍档，我呢个同事，佢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进入呢、這个。 开演唱会的阶段，不知道他有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算他说开唱鬼歌、开鬼的音乐会，他说他都很想做，想试一次。 驱鬼定惊啊，刚才我想起个主题。 是啊，驱鬼定惊音乐会。 你要去搭个棚子。 是啊，你想同你想同佢哋争争个会，因为咁啦，你 邪剑谱荣誉赞助驱鬼定惊演客会， 咁你第一首歌唱咩歌啊？ 现在开始， 鬼系嘛？嗰只歌 你睇唔到，你睇唔到咁 唱《风骚发福人》啦。 系啦，佢可以去到咁嘅阶段嘅啊，所以各位听众，你都可以不妨去真系。叫佢读首歌，叫佢唱首歌俾你听，佢都真系吓尽力而为嘅。我哋有请好中意读歌，佢真系觉得佢自己系一个几安嘅唱歌好听嘅曾志豪。 我可以好严肃咁话俾你听，即使我系一个几安，我都系一个瘦嘅几安。喂，真的有两条片咧，想介绍俾大家睇咧，就等大家喺呢一个比较烦扰嘅即系时局里边咧，可以令你有少少会心微笑。嗱，就咁听咧，可能你会话喂搞错啊，嗰两条片唔系会越睇越猛嘅咩？唔系噶，唔系噶。虽然佢都系同咧近日嘅一啲即系游行示威有关咧，但我认真嘅，即系以下呢一段说话咧系认真嘅。其实睇完之后咧，我反而觉得咧系一个希望，系一个出路嚟嘅。同埋今次咧，嗱，我讲到明先啦，我系想赞一赞警察咧两个做法嘅，分别就喺深水埗警署同埋马鞍山警署。不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嗰两条片咧？都系有两个阿 Sir 咧喺警署里边咧，佢就开麦就同出边嘅示威者咧或者嗰啲市民咧就讲嘅。嗱，我真系认真，我觉得咧呢次佢哋两个警署嘅阿 Sir 嘅做法咧，喂，我觉得反而系新鲜同埋咧有可取嘅地方。嗱，先讲下咧，即系呢一个深水埗警署嘅阿 Sir 咧，琴日有啲人就话咧佢有啲似万世巨星咁样啊，因为佢就会不停好激动咁样咧叫大家我而家同你哋对话。系啦，你哋快啲翻屋企啦！系啦，甚至乎有互动添嘅，因为出边啲人如果嗌收咧，佢都会嗌话系啊，讲紧你哋啊，你哋都收啦咁样。嗱，呢种互动咧，之前系好少听嘅，因为点解咧？以往你系听得比较多咧，可能都系一啲 madam 啊、阿 sir 咧，佢就会重复佢自己嘅一啲信息啊，就话系啊，我要警告现场嘅示威人士，你哋快啲和平散去啦咁样。咁无论人哋讲咩咧，佢唔会回应嘅，佢通常咧都只系重复佢自己嘅说话嘅啫。嗱，所以咧。我真係认真，我觉得佢有呢个互动，有呢个回应呢，喂，好事嚟㗎。因为证明咩呢？佢真係有听到你出面讲乜嘢嘅。嗱，同埋去到最后，就算有啲人投诉呢，就话喂唔係喎，佢用字有啲即係进击喎，因为佢会形容啲人不知所谓喎。喂，但我都係嗰句下。动口不动手，好好多、哦。即系其实如果咧，你能够喺嗰个即系警署里边咧，佢真系用个麦嚟同出边嘅示威者对话咧，哪怕你话有啲对骂咧，我都觉得好过动手嘅。喂，初则口角，就如果只系继续口角落去嘅话咧，好事嚟噶。其实真系咧，我认真沟通喺呢个时候咧，真系好需要嘅。只不过你话哦，今次呢个阿 Sir 咧，可能个有少少燥底，喂，但系唔紧要。如果你话咧，佢每一次都会有咁样嘅对话机会嘅话咧，可能你哋会明白彼此多啲咧。嗱，如果你话你唔中意佢呢一种对话方式咧，马鞍山警署嗰个阿 Sir 咧，啲人真系话咧郑子成在世啊！因为点解咧？佢真系用一把好温柔嘅声音，即系佢个内容大概系话：各位市民，我哋系真系好担心你哋嘅安危。如果你而家系留喺平台上面嘅，我哋系好担心你。大家要知道，20年前香港嗰阵时。是连 4G 都冇噶，你系咪想？如果你因为呢一晚嘅冲突，你入咗去坐监，你就会经历咗呢一个20年，成个世界都唔同咗结局咧。你嘅意思大概系咁样吓，哇，真系动之以情噶！拍呢条片嗰个市民咧，都一路听咧，一路话哇，搞咩好笑啊咁样。但系你有冇发觉？喂，佢而家呢种就系所谓用软功啊，佢真系用一把磁性嘅声线，真系我觉得佢可以揾阿子成咧，即系叫佢写一写稿。喂，真系不妨用呢种方法，可能你话就让我哋用音符代替我哋烦嚣嘅口号，用唔知咩歌曲嚟代替大家嘅黑旗或者橙旗，真系争好远。其实如果咧咁多区嘅警署，佢都能够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同示威者沟通嘅话咧，嗱，可能有啲咧可以用罗家英个招咧，就不停喺度烦咯。你哋翻去啦，你阿妈担心你噶，你而家唔翻去嘅话咧，嗱，你阿妈担心，你阿爸担心，你家姐担心，你细佬担心，你阿姐个朋友都担心。喂，其实不妨真系用下呢啲方法，可能系烦啲，可能系即系上我啊。 日俄夜俄咁樣，亦都可以咧錄製各區咧，嗱，即係區區有特色啊嘛。因為深水埗區個警方咧，佢就話佢哋用呢啲語言咧，個區嘅街坊咧就會接受到。喂，咁可以區區都制定唔同嘅，譬如會唔會去金鐘啊、中環嗰啲咧，會唔會講多啲英文呢？又或者唔好講英文，講多啲股市係啦，因為嗰度啲人中意聽股市多啲噶嘛。會唔會你就同佢講多啲咧？可能有邊區咧就愛護動物人士比較多啲嘅，會唔會你就用啲貓貓狗狗出發咧翻去啦？如果唔係啱啱催淚煙咧，你真係逼我哋放嘅話咧，可能你只貓受傷，你只狗受傷，你只貓同個狗都一齊受傷，你只烏龜又受傷。喂，真係用下呢啲唔同嘅方法。嗱，如果你真係要播歌嘅話，揾我哋。我哋有大量嘅 CD 库，我哋真係可以提供好多歌呢就劝啲人走嘅。即係可能譬如话劝嗰啲咩回家啊，回家真好啊，不如归去啊。如果你嫌播歌麻烦嘅话，搵我唱啊，我愿意贡献我嘅歌喉，我唱匀十八区，区区我都同你唱到有咁和平得咁和平嘅。认真真係对话好过开手㗎嘛。风头火势，我觉得甚至乎可以十八区警署咧就做场戏都得噶。如果你需要有一个司仪帮你主持大局嘅，你可以揾我哋，特别可以揾阿祖，系靠我哋，希望可以平息你的风暴啊！我哋有黄耀祖。 但咪住先，我想问下豪仔啊，你真系觉得如果你去十八区度唱歌开演唱会，系会为十八区带嚟和平嘅？ 我一唱我就唱我哋嘅饮歌嘛，你唔记得我哋嘅主题曲咩？一二三， 和气生啊财，跟住三隻鸡蛋就掉咗入我哋个口入边度啦。我哋唔系掉你块面，系直接入口啊！生啊财个财字擘大咗个嘴啊嘛。 系啊，但系古时咧，唔系古时咧，即系粤语场面咧，音波功咧就可以镇压啲嘢噶嘛。大家可以 音波，我哋唔要镇压，我哋要用感染。 唔系我知啊， 我哋啲手真系好嘅、 感染同煽动系一线之差嘅啫。我哋唱歌会煽动。用咗大家嘅怒火咧，系咪？ 和气生财就哈哈。 我哋用大笑功， 哦，大笑功。上次我哋讲过大笑功，我哋而家演奏一次先，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 系咪有虾仁炒蛋啊？有啊。 虾咩啊？ 哈利波特啊！因为我想讲嘅， 你外国势力。 哎呀 ，sorry， 但我讲个特系得嘅，因为我要讲特别号码系乜嘢啊？48号，嗱，唔系讲紧六合彩，但系如果琴日咧喺呢个我哋嘅居屋搞珠啊，你得到啊第一个搞珠出嚟嘅号码48号嘅朋友咧。真係恭喜你啊！因為好多朋友咧都會話啦，喂，今次嗰啲咧即係好多都係優質盤嚟㗎，即係個地點又好啦，又近呢個港鐵站啦，有啲咧背山仲面海添。咁啊，如果你抽到有機會揀樓嘅話咧，固之然恭喜你啦。不過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算係抽到啊第一個嘅攪珠號碼48號嘅話咧，都唔代表佢哋有機會可以有機會揀樓啊！因為今次咧就係破曬紀錄嘅，有成差唔多31万人咧就呢個申請嘅嚇，而當中有一半啊，應該話超過一半嘅朋友咧，都係呢個白表嘅單身人士嚟嘅。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抽呢個居屋嘅話咧，其實都會分咗唔同嘅組別嘅，唔單止有白表同埋綠表啦，每一邊咧都仲會分三條隊嘅，就有呢個單身人士嘅隊伍啦，家庭嘅隊伍，亦都有家有長者嘅隊伍。咁啊，每一个唔同嘅组别嘅话咧，得到嗰个数目系唔一样嘅，所以你有机会拣楼嘅话咧，而家就话，就算系你得到第一个嘅搞珠号码48号嘅话，白表嘅单身人士咧，都仲要7个人争一个单位，即系所以话第二粒搞珠号码白表嘅朋友咧，即系单身人士啊，你都唔使旨意有得拣噶啦，因为连第一个号码嘅都冇啊吓。其实听到呢一度嘅话咧，都几惨嘅真系，因为大家都知啦，香港嘅住屋需求好大啊，要可以上到楼嘅话，如果你冇一个公屋嘅单位啦，居屋嘅白表咧，其实都真系有几多人士嘅。而呢一个年代单身嘅朋友亦都越嚟越多，但系佢哋咧好似就真系拗晒头点样住啊咁。嗱，睇到今日咧有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咧喺3年前咧有一位朋友咧就买咗喺一个九龙城嘅㓥房户。而家咧就有得收楼啦吓，你当年咧佢就用大约330万嘅价钱咧就买咗一个166尺嘅开放式单位啊，咁你可以谂下啦，如果喺居屋咧，即系就算佢用呢一个价钱嘅话，可能几衰都有一房一厅啊，有300多尺啊，系咪？但如果你真系喺呢个私楼市场嘅话咧，166尺之余啊，仲冇咗啲乜嘢咧？因为连验楼师啊都话吓。 我做咗咁多年验楼师，我都未见过有楼盘啊系咁嘅。首先呢一、个私楼嘅单位咧，系冇位可以放洗衣机嘅，连洗衣机嗰个入水喉啊，佢要有水俾佢先可以洗衫噶嘛，同埋要排水噶嘛，系咪？喺呢间屋里面系冇遇到呢个位嘅，即系讲到明啊，你可以有屋住，但系你啲衫系唔可以喺屋企度洗嘅，除非你决定用手洗啦咁样。所以你会见到啦，住屋需求咁大，而且我哋嗰个市场真系变得非常之怪啊！而家咧佢哋都有讲到噶啦，嚟紧咧就系呢个居屋嘅搞珠啊，各样嘢会唔会将白表同埋绿表啊，或者单身人士同埋家庭嘅比例咧做少少嘅调节嘅？但我会话，其实你点调节都好啦，真系有好多人想上楼啊！有冇多啲地起多啲居屋俾我哋可以做业主啊？唔该。风头火势，如果我讲到新的楼盘咧，连洗衣机嗰个入水喉嗰个位都冇预留到嘅，我真系好想问一下我哋呢一位嘅家庭主妇啊，如果俾着你住咗呢间屋度，咁你会点算呢？桂花田， 着少啲衫啦，着少啲衫咧就唔使洗咁多，同埋可以手洗，咁应该有位挂衫晾衫啩。但咩咧？ 但你可唔可以唔好着太少衫出街啊？因为我哋会觉得可能系 咁，若然系咁，就少啲出街啦。 唔系佢着少啲衫，唔代表着件少啲嘅衫。 我以为佢话着少啲衫即系少布啲啊！你系咯，好惊噶你啦嘛！ 唔会嘅，唔会嘅，真系。 嗱，而家咧嘅工作种类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嘅，咁啊而工作嘅地点咧都唔同咗啊嘛，冇公司地址都可以出现嘅，连保险啊同或者银行咧都可以咧唔使有实体铺嘅，因为都好多部分咧都会用呢个网上联系嘅，系咪？正因为咁咧，亦都有人咧会喺屋企工作 home office， 不过当然啦，佢哋 home office 咧就唔系因为冇实体公司啦，因为有其他原因啦，但系亦都有一啲。人不需要实体公司，我在家自己做嘢都可以做到，因为全部都用呢个网上联系啊嘛，系咪？哇，你会觉得唔使日日出门口翻工搭车、逼巴士、逼地铁都几好、啊，时间仲好弹性，又唔使啊睇老细面色，又唔会有同同事有机会闹交啊，讲是讲非咁。啊，当然啦，翻工唔系全部都唔好嘅，同人相处都系需要学习，亦可以见到好多世面嘅，各有好处啦。嗱，视乎你自己点选择，冇人逼你嘅，都冇话边样好边样唔好。嗱，不过头先未话咧，讲到喺屋企工作就好似好好咁嘅吓，系啊。但有公司做了一个全球办公室研究报告，就说 home office 即是在家做工的专业人士呢，他是原来面对很多障碍的。大部分呢都说有大部分在职家庭家长呢就会选择在这个暑假那里想着我这两个月不回工了，因为呢啲细路放假，我在家 home office 啦，咁样。因为方便照顾他们嘛。结果显示原来在家做工都有几多烦恼的，不是大家所想的哇不用逼车回工搭车又可以睡晏啲之类的东西。原来不是咯。咁他们就因为他访问了全球那么多人，他就说了大部分他们说原来我在家是因为要照顾家，所以我 home office， 他说原来第一的烦恼令到我做不到东西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就是正正要照顾家庭，所以你的仔女啊或者老公或者老婆呢，他是会来烦扰你的，因为见你在家嘛，那么一得闲无事妈咪妈咪，一是呢爹地爹地，一是妈咪妈咪，哇，咁所以呢其实他说绝大部分呢好多都是讲緊有六成几呢觉得仔女同埋他屋企家庭成员是会骚扰到他做嘢的。好，另外第二呢就是讲緊啦，咁除咗屋企有家人啦，有仔女呀，有伴侣之外，你有冇宠物㗎？係喎，原来照顾宠物呢都会令到你呢打断佢，因为你唔知佢几时会捣乱，几时会捣社会整乱你屋企嘅嘢㗎嘛，咁你又要处理佢。呢、這个呢就係、是全球受访者嘅。咁第三个全球受访者就讲緊啦，因为呢屋企里面嘅设备唔够啊，譬如可能你屋企未必有 printer 啦，未必有 fax 机或者系打印机什任何嘢啦。佢话嗰啲设备唔够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第四就系讲紧咧屋企嗰啲噪音，譬如你洗衣机狂 滚滚啦。譬如突然间可能有人敲门啦，譬如你仔喺度玩啦，譬如哇，其实喺呢个屋企里面好多声音你会听到嘅，所以都会几滋扰嘅。咁跟住咧，譬如亚太区嗰啲受访者就话啦，都系讲紧第一最多嘅就系话仔女同埋屋企成员都会阻住你做嘢啦。第二咧就系嗰啲叫做公屋企嘅公司嘅设备咧，即系公司有嘅设备屋企冇啦。咁第三咧就系话咧。嗰、那個 WiFi 嗰個網絡咧，佢話原來唔穩定，原來喺香港咧，即亞洲區咧，覺得呢個煩惱嘅，跟住先至去到仔女或者寵物啊，或者其他家庭成員不停咁打電話翻嚟，媽咪媽咪，爹哋爹哋咁樣，係啦，都阻住你嘅，咁所以咧，佢話咧。其实在 Home Office 里面都不是大家所想象中咁方便、咁弹性、咁好嘅，所以咧都系事情，所以都系要两面睇啦。咁睇你自己点选择，都系冇人逼你嘅。不过希望大家都系想做好个工作，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啊嘛，系咪？ 每每失落也是空，我却信依然仍未过去，千篇记忆流星一般闪过，刻骨铭心情深中减不退，再见总是永没止，挚爱通道谁人共进退，转眼间狂风一般洗去，一再想应该开始过，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量着我真心，始终不怕伤感。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若是你真心，始终我会渐近。总是永没止，挚爱通道谁人共进退，转眼间狂风一般洗去，一再想应该开始过，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量着我真心，始终不怕伤感。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若是你真心，始终我会渐近。忧的心，愿你我拉近，谁能改变爱的真？情感的风声偏吹变了，谁能击破爱的心？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量着我真心，始终不怕伤感。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若是你真心，始终我会渐近，始终我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其实我想咧，补充一句咧，头先阿祖你咪话咧，而家新嗰个楼盘咧，话连洗衣机个去水位都冇嘅、 啊。 但其实而家咧，某程度上已经 好多都冇 系咪？因为点解咧？ 奇迹啊嘛！ 唔系，除咗奇迹之外咧，你睇翻咧应运而生相对应嗰啲铺头，你就明噶啦。 哦，因为周街你真系多咗好多洗衣铺， 冇错，嗰啲自助洗衣。嗰啲機啊入錢嗰啲咧，估唔到連我屋村啊，我青衣老街嗰度咧，佢大翻新。我琴日翻去探嘅時候咧，有好多嗰啲鋪頭唔見咗啦。咁但係多咗一啲好新式咧，即係同條村有少少格格不入嗰啲 feel 啦。不過唔緊要，就係嗰啲洗衣鋪啦。跟住我問阿媽，喂，其實有冇人嚟洗衫啊？佢話真係有喎，有啲人半夜咧都走嚟洗衫喎。 係咪會多咗？因為有人咧變咗做劏房咧。嗱，就算係舊區啦，已經咁你入邊個間隔，你可以自己再重新做過噶嘛？嗱，有人咁做嘅， 唔得噶嘛？ 嗱，有人會咁做啊嘛？ 所以我都有啲奇怪。 有人會做都唔會太多，因為佢一定會俾人告發㗎。 佢話係有人去用呢啲洗衣店 多㗎，我想講 公屋 嗱、啊，咁青衣唔係淨係得公屋噶嘛？ 哦，唔係我唔知啊。所以咧，你谂下，连公共屋邨啊，呢一啲咁多主妇当道，唔会容许嘥钱去洗衫嘅地方，系真系白洗啊！呢铺真系， 衫都唔洗。 唉，所以咧，你话即系呢啲奇迹咧，有乜问题啊？可能系互相同洗衣铺咧，大家合作啦，又俾生意你做啦。 大家如果要开啲新嘅商店，大家可以谂下吓。 柯文哲认为佢同郭台铭系狮子同老虎，个性比较配合，又形容黄金平系狐狸。柯文哲提到，走访各县市不是造势，是为万一台湾需要你做准备。又说若果能够找到不选的理由就好办。没想到民进党是蔡英文，国民党由韩国瑜出战。他重新支持郭台铭参选，自己只要安分做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组党目标是进军立法院，若果要选总统就相当不利。无党籍参选可以吸纳到不投蓝绿的票，组党之后增加筛选障碍，难度变高。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7点，啱啱跳咗25,599点，升103点，成交额3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5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2跌3.2，中国平安89.45，升2.25，盈富基金26.35，升1.5，建设银行5.74，升3仙，汇丰控股56.2跌6毫，友邦保险74.85，升5仙。中国移动66.15，升5仙；美团点评66元，升1元；新鸿基地产115.4，升2.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9.479，瑞士法郎8.019，澳元5.327，加元5.889，新西兰元5.05，欧元8.70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7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4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4,2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8.1美元，卖出1,51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跟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窝打路道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翻沙田近住砵兰街快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神奇道迪恩湖迪士尼、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成日讲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冇咗你唔得，我哋同你走访音乐圈嘅重要人物啦。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做咩啊？俾个黑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係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囉。啊，忍下佢啦，你都係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㗎，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继续返嚟啦，风骚快活人啦吓。 系31度气温，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电话号码 1872388， 欢迎大家打我嚟点唱。网上留言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 233-96453， 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 你做乜嘢你？ 激线 激线先啦。琴日应该呢，即係就算係咩心情都好啦，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呢，算唔算俾咗粒糖你呢？因为佢派錢喎、啊、佢 哦，但唔係即刻攞嘅， 唔係即刻攞，同埋唔知幾時得攞， 有啲要出年唔知幾多月先攞嘅嘛。 但有啲話我4000蚊之前都未攞到啊嘛，係啦，咁究竟今次又要用幾多行政費啊？ 都數下啦，同埋咧都好嘅， 製造就業啦， 唔係起碼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咧，如果你有一啲冇咁衝突性嘅新聞聽下，咁對人都舒暢下嘅，我哋都即管開心下啦。 係，因為琴日咧就政府啊舉行咗一個嘅記者招待會，我哋阿波叔係啦，阿財爺佢就咁講嘅，就話唔係因為呢個非法集會對香港嘅經濟造成呢個負面嘅影響或者各樣嘅原因啦，只不過佢哋係好想啊，大家都有啲紓困嘅措施，咁樣咧，所以咧就派啲錢啦。呢次一派咧都191億㗎嚇，係啊，而且咧即係受惠嘅朋友咧好似。都多嘅，例如有啲乜嘢呢？第一样嘢就係话呢，大家要交税。 交税嘅朋友你哋好费手区。係啦，嗰140几万嘅纳税人啦或者係企业呢，你哋就可以有一个优惠啦，受惠到啦。 就话呢，呢个2018至到19年度嘅薪俸税同埋利得税嘅税务宽免呢，由75%扩大去到100%， 即係应该就系人都有份啦，咁即係咪 有交税 嘅。20000蚊 有交税嘅咪有啦。当然啦，有上限嘅。 嘅，唔话唔系话你全部你要交五万蚊上去都唔使交唔系嘅。 系啊，五万嗰啲都系加少两万啦，上限咧就两万蚊，因为之前咧就嗰个税务嘅宽免咧就系75%嘅啫， 多咗25%啦，佢哋100%嘅。 系啦，咁啊，另外咧一班朋友啊，就如果有向呢个领取住呢个社会保障金额嘅朋友咧，系会出双粮嘅，包括有啲乜嘢咧？综援啦，系啦，高龄津贴啦，长者嘅生活津贴啊，双层嘅津贴等等咧，都系可以得到双粮嘅咁样。 系啦，咁啊，受惠都有成133万个综援人士啦，嗰个保障基金啊，仲有57000个领取呢个家庭在职家庭津贴啊，同埋合资格住户啊吓。 系，另外一格咧就系话同学仔有机会有钱攞，你即刻笑啊！ 幼稚园唔系我竟然咁，我感动啊！你明唔明啊？系，连幼稚园嘅同学仔都有啊！ 因为咧就话19-20年度学年咧就会向本地嘅幼稚园啦、小学同埋中学嘅日校学生咧就提供每人2500蚊嘅津贴，咁大家如果要开学嘅话咧，咁可能都帮到下啲书簿费嘅，2500蚊噶。 不过呢个措施就有个特号喺后面咯， 咩啊？ 大学生部分咯， 系咯。 大学生去年攞咗啦， 攞咗乜嘢啊？ 4000蚊啊嘛， 攞咗咩4000蚊啊？ 咩啊？ 佢有另外一个派钱嘅， 旧年有4000蚊， 斋俾大学生咁样嗰个系。 我唔系斋俾嘅，不过合资格嘅18岁以上 以 下者以上，旧年嗰个4000蚊啊，嗰阵 即系大家一路都攞唔到嗰4000蚊， 有啲攞到噶啦，不过好多未攞到。 咁嗰个唔系针对大学生派噶嘛？ 个名目咯，因为所有大学生都 申请到啊。18岁以上，但系佢可能唔系读大学都攞到噶嘛？ 系 嗰4000蚊，所以系好唔。 个名目咯，你只系咁讲啦。 唔系，我都明点解会唔派俾大学生嘅。 我都明嘅，其实咁，但 系所以我哋都唔好讲。 起码幼稚园、小学同埋中学嘅日后学生就有嘅， 幼稚园都有 23亿啊，夹埋派都多噶， 搞笑啫。 另外呢个咧就应该每家每户都有噶啦吓，咪为咗每户咧系会提供2000蚊嘅电费补贴，咁就用咗56亿啦吓咁样。另外咧仲会啊为房委会咧同埋房协嘅较低收入公屋租户咧代缴咧就系1个月嘅租金嘅，不过咧就唔包括需要向呢个房委会或者房协缴交额外租金嘅租户，系咪即系意思嗰啲双倍租金啊、富户嗰啲就冇啊？额外租金 哦，应该系啦， 系啦，都唔肯定啊吓，咁啊又用咗14亿啦。咁另外咧，中小企咧，即最近好多人都喺度好惨噶嘛，怨声载道噶嘛，譬如旅游业啊嗰啲咁样咧，佢就话咧为中小企咧就豁免咗27类嘅政府收费啊，为期系12个月嘅，包括有一啲嘅商用车辆嘅牌照费啦、旅行代理商嘅牌照费啦、酒牌申请又或者系续期费等等咁样嘅，即系仲有其他嘅措施嘅，即系总共咧就话191亿。咁样，不过就话咧，唔系因为咧，最近咧社会气氛唔系几好啊，嗰样嘢，只不过系想做啲嘢氹下大家开心咁样啦。 唔系，我个人觉得佢样样钱都派得好嘅，呢个时候梗系要讲好啦，点解唔讲好又俾人话噶？做得好嘅，不过我想佢多啲啫。 多啲咩啊？ 嗱，有啲人就想佢全民派钱嘅， 系。 不过由于大家觉得唔系好旧笔，好似都未派晒，唔好制啦。 但旧嗰笔都唔系全民啦，我都冇啊。 系乜咩啊？ 唔系有条件地啊？ 佢后来补翻啊嘛，系啊，我哋唔系全民啫嘛。 再之前。前我讲行几年前的嗰6000蚊， 系啊，即系有啲人想去派嘅，咁不过算啦，大家都惊佢派得嚟都有排申请或者攞唔到啦。但第二个我觉得咧真系紧急啲啊，会唔会可以有啲医疗津贴补贴下咧？ 点解咧？ 喂，因为而家有你谂下，琴日都话落你喺嗰个深水埗啲街坊咧食碗牛腩河啊，都食。到吹到煙噶啦嘛，咁而家有好多 依然不散啊， 唔係因為 佢哋因為深水埗度嗰啲開得好夜噶嘛，好多街坊都係行過路過仲食緊嘢嗰啲，但係佢只係閂咗閘，但係真係見到有啲畫面係喺鋪頭裏面 中咗啊，飛入去啊， 嗰個車仔面啊， 車仔面係嘛？你諗下車仔面食到，唔係我哋從好嘅角度睇咧，就除咗加餸之外咧，佢就追上咗嗰啲米斯蓮咯。因为呢啲似唔似嗰啲分子料理咧，咪有一抽干冰出嚟咧，成日都系咁样打个盘， 但系嗰啲 有啲干冰冲咁样， 会令你喊噶喎嗰啲。 你收埋张单都喊噶啦，你食米斯莲。 唔系我大把钱嘛，唔同咁 啊。系你大把钱，深圳冇啲街坊唔又冇钱啊嘛。同埋咧，今日都有啲市民咧，譬如就自发去咗葵芳地铁站咧就清洁。 呢个好美丽 啊。系啦，嗱，咁但系呢啲都要钱噶嘛，咁我哋觉得会唔会有啲医疗费啊，有一啲清洁费咧？冇嘢噶，冇嘢噶，我哋只系想搞翻到个社区啫。即系清洁翻咁，因为佢真系残留咗嗰啲物质喺度啊嘛，我哋冇话佢做得唔啱啊，做得好。 佢打走啲人係好嘅，不過打走完佢殘留咗，咁、又要啲市民自己攞嗰啲紅威佬啊、藍威佬啊嚟抹啊，又何苦咧？ 真係要徹底清潔。 係啦，嗱，咁會唔會可以派埋呢啲家居 有資助？ 係啦，家居清潔費，社區清潔費， 買呢個清潔劑可以用張單真係幾蚊錢啊？係嘛？ 你淨係買兩嚿羅漢果翻去煲湯潤肺啊？有好多好多 羅漢果費有 係啊，喂，有真係好多街坊 五蚊咁， 係啦，好多街坊咧，即係我哋強調。那些是街坊啫，佢真系冇做任何嘢，佢真系唔觉意吸到，道门三唔少，喂，佢都要煲汤润肺噶，嗰啲如果都。呢、這個費我覺得真係值得要俾喎，我都睇完個中醫又哇幾傷痛啊，成千銀啊，大佬我真係， 即係有多啲醫療費用保險咁樣 啊，好陰公 我 都覺得。我 就喺度諗咧，會唔會有一啲咧，即係長遠啲嘅諗法咧？嗱，你又講到明咧，因為記者問咗佢好多次，佢都話唔係啊，為而家嘅政局降温㗎咁樣。即係如果即係你一早已經有諗到一啲方法咧，就係、是、想為香港。长远嘅经济做多啲嘢嘅话，咁你咁样派啲糖嘅话咧，即系冇乜长远嘅措施谂法嘅话咧，即系大家都系谂远噶嘛，我哋系咪？ 啊，系噶系噶， 又冇咯， 唔紧要，但系亦都有啲短即系唔系个个都系有长远望嘅， 系 嘛？有啲短视啲嘅，咁可能觉得 长短棍嘅， 系啦，即系你有唔同嘅，咁可能佢都即系而家招呼住呢个 正面啲，正面啲，积极啲，做得好， 好正面噶， 派得好， 唔系啊，你 攞唔到都派得好， 唔系咁，我哋点都有啲嘅，起码我哋有头家。 有同家都好嘅， 系 啦，我哋只不过系精益求精。哇，你话有埋嗰两个清洁费啊、医药费啊，大家个费就真系顺好多啦，真系啊！ 你有冇试过跌亲啊？嗰、那个旧患呢，久不久就会痛下嘅，就好似有时我哋久不久就会谂翻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系爱？情又系啲咩呢？ 情又叫爱，情人又叫做未来。你每日去等我，到处的追，难遇上最精彩。人海是爱海，永没法躲开恋爱。偶尔放下再等，回笼被撞开，将心封闭，只等于活该。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用一次爱，便爱到最清楚。诚诚爱，爱便会这样等爱，离不开。 我点知几时至系真？有好多问题，我亦都喜欢问完自己，又去问人。 时代有爱，而时代却没未来。有爱便有真，这世界中依然没有更精彩。无心遇上的，搞热爱最是障碍。每每这样发生，错了也不改，管它可回报千秋万载。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用一次爱，便爱到最精彩。全城 到底会唔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唔再惊，可以好放心、好放松咁同佢相处？到底会唔会有两个人可以一齐行得一样咁快、一样咁慢，可以一齐望住同一个方向？ 爱情爱，爱便会 不可最后即使失去能够是真这热情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有一次爱便爱到最精彩纯情爱爱便会这样到爱离不开最后即使失去能够是真这已是爱 到底会不会有一日我终于掌握到你的感情而不会再有患得患失的感觉呢到底 到底你有没有跌低过呢 有啊 有啊我哋都有 我哋都即刻答啊 係啊吳奇隆應該個版本係張艾嘉姐姐啊係啊 我真係好耐冇聽過呢一個版本啊係 啊好正啊所以特別第一句頭先個個都算答過有啊跌低過 你有冇跌低過有啊 係啊愛出過未來我哋真係希望係啦、啊、未來充滿多啲愛 OK、啊、好啦嗱大家喺翻工嘅時候咧可能咧都會啊諗下啊我著咩衫翻工係咪出門口 係啊 就算落街你都會諗下我裝束哎呀要著成點咁樣係咪？ 我每次都悉心打扮噶， 睇得出， 一定要遮到够暖我先着。 一定要有件长袖， 一定要件褛 啊，同埋长裤咁 样。我保守，我唔露肉噶。 我都有谂过，即系我会话，如果你喺街度 你睇得出啦嘅 话 咧，我 俾自己条底线就系唔好太丑样。 你起止啊！你唔好谦虚啦。 即系有阵时我翻工我会谂嘅，但譬如有阵时，因为我住香港都，譬如可能即系买少少嘢。 谂影相啦，打招呼啦，俾人撞 到 啦，想入菩提道，随时会俾人哋觉得系话啊，你系咪今日新嚟嘅 model 啊？咁样啦嘛，你条底线好高噶嘛。 我有少行童装店嘅，人哋又会话我系 model 嚟嘅。 好难啊！你着条啊棉质嗰啲短裤，呢度烫到有骨嘅系咪啊？你 阿田都有谂过噶， 讲啦咁。 阿田都有谂过， 佢觉得佢自己最可以露嘅就系个肩啊嘛。 唔系，佢每日都会话啊，我点样可以令到阿华安心我翻工咧？咁样，所以佢每日着呢啲装束咯。 系啊， 系啦，佢成日都太有自信， 又唔化妆啦。 系啦，可能阿华每日翻工之前咧，佢都会话唔准着得咁靓啊。好好好好好， 系啊。跟住开始阿华咧，隔咗几年之后，阿老婆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污秽啊？ 唔会，阿华都觉得好安心， 安心， 安心。 可能佢喺屋企咧就系化妆 set 头，着丝袜。翻工咧， 點解要喺屋企著絲襪就代表係整齊咧？ 即係有啲裝束可能會勾引到佢阿華 咁。係啊， 佢自己鬼 化妝 set 著絲襪，係啦，阿華中意呢啲，但係 阿華可能中意化妝 set 頭跟住笠絲襪，你唔知 得。你著咗絲襪，佢有得笠絲襪，但係總之翻工就唔準。 但係點解 set 完頭要笠絲襪咧？個頭咪亂咯。 阿華個頭度笠啊嘛，笠你咩？你都傻豬嚟嘅真係。 太多真係。唔想知啦，我哋讲翻个题啊，无端端做咩去到化妆 set 头笠丝袜嘅咧？ 会好啊，呢个 咪系着丝袜再变笠丝袜啊？ 点解要大家笠啦？ 系咯， 系啦，即系大家都会有准备， 有准备。 请问大家翻到屋企啦，大家嘅装束系点嘅？ 我头先咪讲咗咧，化妆 唔系 笠丝袜， 系啊，呢个系豪仔自己嘅装束。 你屋企会咁啊嘛？要着丝袜系嘛？ 梗系要啦， 系啦。 我屋企冇乜特別裝束嘅啫， 我屋企好求其， 因為而家有工人姐姐，我先著得比較密實啲啫嘛。 係啦，我就係想問埋 啲成日著埋絲襪，你整間房攞出嚟，攞對漁網啊，唔係攞嚟啫。 冇啊，如果唔係真係冇嘢， 如果唔係真係冇乜嘢， 冇乜嘢著嘅真係。 你認真嘅？ 真係 㗎。點解你唔係怕凍嘅咩？ 屋企我唔冻噶嘛， 因为屋企冇开冷气， 我屋企唔开冷气， 系又唔开风扇嘅。 我喺屋企真系 T 恤一件同埋一条 boxer 咯， 系 啊，系啊， 系啦， 都要衬过噶， 系啊， 咁又真系唔理嘅，真系屋企 嗰啲咩通案通我都照衬 啊。 喂，提一提大家先啊，啱啱有咗一个就雷暴警告啊，有效啊，有效去到咧就点半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仲响度噶吓。 OK， 好啊，第日。咁啊，继续啦！嗱，屋企衣着大家咧都变得，哎呀，唔使咁拘束啦， 好 casual 嘅系啦， 唔使咁多嘢搞啦，就算件衫烂啊都唔紧要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两个成日喺度笑对方噶，喂，你件底衫穿窿咯，跟住佢就话，啊系啊，真系好穷啊，咁样， 唔系噶，你上次唔系咁讲噶，喂，你件底衫穿窿啊，耶，系你上次咬烂噶， 咪就系咯， 我上次真系冇咁讲， 摩尼讲系嘛，摩尼讲嘅， 哦，好嗱，都 然有件衫喺度嘅。 有阵时会唔着噶，我个男人可以热啊嘛，我咪唔着上身咯。不过而家姐姐喺度冇办法咯， 费事 羡慕。 因为有姐姐喺度，羡慕啲咩咧？ 礼系咪啊？ 姐姐羡慕。哎呀，阿 Sir 啊，仲瘦过我啊，咁样啊，佢嗰棚骨可以弹琵琶啊，咁样系嘛？ 套衫板烂咗啊 ，Sir， 你瞓瞓低，我想烫套衫啊。咪嗱，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喺屋企咧，即系比较真系轻松嘅，轻松到一个地步，一分钟有啲唔着噶嘛，系咪先？但系你知唔知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其实咧佢哋嗰个。 法例 国家或者地区 系唔准喺屋企攞着嘅， 佢系即系咁样啦，又唔系法例嘅，只不过咧屋企人就会劝，喂你真系唔好攞碎，唔好着咁少，唔好净系着条底底得唔得啊？ 因为会俾蛇咬。 系啦，你觉得系咩原因？ 俾蛇咬，半夜可能佢嗰啲咩澳洲啊、新西兰嗰啲咧，大自然同佢融为一体嘅。 但我想问下，就算有条蛇入咗屋啦，你着咗衫之后，真系会令到你 争好远噶？ 唔系，哦，系， 明唔明白？ 佢躝过你个身嘅时候，佢都隔一隔啊。 好啦，我哋可唔可以转一个话题？点解要攞蛇嚟做例子？你知我有几惊噶？ 佢一定，佢一 啲人嚟就嚟呢度。 OK， 唔讲蛇，唔讲蛇，我哋讲啲琴佢啊、蜥蜴啊， 呢啲我唔 惊。啊！嘅天敵蛇 係啦，仲有草蜢咁樣， 係啦，一定係同呢個有關。 唔係咁，即係你覺得阿遠三叫保護下咁， 同埋可能佢哋有雀仔飛嚟飛去噶嘛。 嗯 ，OK， 如果我 雀仔肚餓咁點算咧？見到有條 worm 啊，今次我哋講小蟲 worm 係嘛？ 有條 worm 釘你。 如果我想話，譬如係台灣啦、日本啦、菲律賓啦，即係講亞洲區先啦，都係呢啲地方啦。咁香港就唔使嘅，香港你可以咁樣攞税都得嘅。咁啊就大陸都唔係好建議啦。OK， 咁美國都係啦。 我都邊度建議㗎？有寫㗎咩？ 唔係即係話啲屋企人都話，喂你唔好唔著衫瞓覺啊，好危險啊咁樣。 好啦，你著一分鐘開股喎，你玩都好耐咯。 我就係問你咩原因？咁因為咧話説， 好啦， 早陣子 係 台灣咪地震啦。 哦、 地震嘅时候咧，佢咧有个妈咧打我俾佢，佢知道佢佢女分开咗住嘅，佢系知道佢女咧有啲咁嘅习惯，跟住佢话：阿女，你排可唔可以着翻衫瞓觉啊？佢系因为如果你咁样地震，你咦嗱嗱，你想点样出街啊？即系你要避嘅，你要走噶嘛？ 哇！佢呢个信息一出，我谂全个台湾都问佢：你个女住边啊？我想敲门。 跟住佢就话：系啊，妈，我上次真系好有啲论尽啊，因为佢真系自己有啲习惯，比较轻松嘅屋企咁样，佢真系。当一感受到地震，佢真系第一时间唔知冲出去门口，好即系自救啊嘛，都要你唔知点冧落嚟，定系即系搵翻件衫啊咁样。所以佢话咧，阿妈话呢一排嗱，因为咧即系佢地震完可能有机会有余震啦咁样，所以佢话都唔建议喺地震带住嘅朋友，你哋有攞上嘅习惯。 所以 你 讲 得啱 嘅，平时喺屋企地震带嘅朋友，化妆 set 头着 丝 袜， 嗱笠丝袜都得嘅，起码你笠咗丝袜嘅话咧，你化妆 set 头，你冇着衫都好，人哋见唔清楚你个样。都唔会被人哋认到噶嘛！ 记住听我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已经退休的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的名义，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两款全版广告，其中一款内容说，正如我之前讲过，黄台之瓜何堪在泽，另一款广告内容以反暴力为主题，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等字句。李嘉诚透过发言人回应过，今日以一个香港市民身份刊登广告，主要因为他认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今日的香港要停止暴力，坚守法治，又说他的心声是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大家一定要以爱之义止息怒愤，对一国两制以谦和而真知。李嘉诚透过发言人形容，现时年轻人被政府的声音和信息震耳欲聋，政府已经绞尽脑汁，对于年轻人，他呼吁不要让今日的激情成为明日的遗憾。由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青年反修例关注组以及香港众志筹组的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就罢课进行调查，五日之内收到19000个来自300多间学校的中学生回复，九成支持罢课，近半表明会参与。 近六成支持在9月2日开学日展开罢课。平台将会筹备当日在港九新界各物色一个地方集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强调，平台以协助学生的身份筹备罢课，会按照学生需要调整策略，因应问卷调结果作决定，不会凌驾学生意志，并没有大台的问题。他又说，如果警方反对他们举行分区集会，相信学生会以自己方式响应罢课，亦都希望大专生，以至是市民，以他们的方式响应罢课。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罗伯特朝早八点几爬上中环长江中心玻璃幕墙，挂上一幅印有中国国旗和特区区旗和象征双方握手的直幡。警方朝早八点几接报说有人到危险位置悬挂物品，消防亦到场戒备，挂物品人士已经返回安全地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指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白皮书表示，新疆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有效压制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但亦都承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仍有可以不断完善的地方，有好多工作要做。白皮书又说，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不可告人目的，以各种方式对新疆教培工作污名化，有国家组织或个人在反恐去极端化问题上双重标准，是对恐怖主义的袒护和纵容，严重违背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是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所不齿。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一点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4点，升189点，成交额443.5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4跌3元，中国平安89.85升2.65，盈富基金26.4升2毫，汇控56.25跌5.5。友邦保險75.25升4.5，建設銀行5.74升3仙，中移動66.1無起跌，新鴻基地產116.3升3.6，港交所243元升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2，日元106.24，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9，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41，英镑兑美元1.209，欧元兑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450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4230蚊，升70蚊。伦敦金按市买入1520.72美元，卖出152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龙翔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狮隧嘅九龙出口噶，就系、是、窝打老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龙翔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狮隧嘅九龙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长沙环嘅长发街有水务急收啦，长发街近住长沙环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的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和尿液的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爷爷，点解西瓜波叫西瓜波嘅？仲有呢五个枕头仔，系咪俾我啲公仔瞓觉用噶？ 错啦，嗰五个系画纸，用手玩嘅。至于西瓜波咧，不如你上香港电台点点蜂蜜情网站啦，入面个记忆中嘅童玩有图有片有真相噶。 仲有个蜕变中的九龙城，咦？点解广播道又叫五台山嘅？ 个网冇讲咩？ 有 点点蜂蜜情，同你回味昔日香港情。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阿杰彤啊，你觉得我作为一个情人又点睇呢？ 志芬，识咗你咁耐，我都唔呃你啦。我觉得你唔完美，可接受，有改善空间。 识咗我咁多年，你终于觉得我可接受咧？ 喂，你有女朋友噶啦、哦？ 你谂多咗啦。我只不过系想喺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同你讨论一下一直在身边嘅缘分。系、哦，你有冇故仔啊？ 我暂时手头上未有资料，星期六晚答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唔知大家咧有冇遇到咧一啲爸爸妈妈咧，即系可能讲紧自己即系以前嘅经历都得嘅。你阿爸阿妈咧，或者你身边啲朋友有冇啲阿爸阿妈系会同埋个细路咧一齐去追星嘅咧？ 追明星嗰个星 系啊，唔系睇天上嗰粒猎户座嘅腰带嗰啲星，系真系追嗰啲真系哇偶像啊、日韩啊、系啊哥哥啊、系啊嗰啲。 我自己冇呢一个经验， 系 我。见过身边有朋友有呢个经验，即系同埋一齐去机场咯。因为咧有啲咧妈妈，你知道 女多噶啦，通常都系女女啊。 有见过一个咧，就因为佢好担心个女女，因为讲紧即系可能系廿年之前啊嘛，即系仲会觉得咧，即系而家就话十几岁你出街嘅话冇咁担心，但系廿年之前咧真系会担心死啦！我个女十几岁啫，你都怀念，你都要追噶啦，咁不如我陪你一齐追啦，追下追下，连阿妈都迷上埋，跟住就哇女我哋一齐。去追咯咁样，因为佢哋本身个年龄咧唔系争太远嘅， OK 嘅。 咁啊，所以咧即系嗰个沟通几好嘅咁样，一定系两年啦， 系啦， 大约到啦， 系啦系啦。阿田你啊，有冇尝试过咧？你啲仔女有冇星要追嚟噶？ 冇啊， 冇啊。 阿田细个已经好成熟噶啦，去追就梗系追男朋友， 系啊，追仔咯， 系啦， 追星噶啦， 系啊，追星仔，追数佢都叻， 都结咗婚就即系又追仔咯， 系啦，所以就冇呢啲嘢啦，真系。 冇嘅，咁因为自己本身都唔系有啲咩什么偶像咁嘅嘢咯，就算有都系默默支持嗰只咧，即系收埋唔会好疯狂嗰啲咯。 咁喺呢度， 所以我啲细路而家同系咯，啲细路都系只系中意听歌咯，即系 咁 download 佢啲歌，咁就冇其他動作嘅。 嗱，我覺得咧，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咧，你追港星咧，係真係呢個機會細啲噶。即係你中意香港嘅偶像咧，中意到要咁樣去瘋狂追嗰啲咧，即係唔係想他人自欺滅自己威風？咁即係近排香港就冇咁強勢啊嘛。即係你而家好少聽到嗰啲咧話，為咗等香港嘅偶像。 都唔 係 噶，譬如我見到，譬如我出席即係做其他活動啊嗰樣嘢嘅時候 ，Mira 真係最多嘅。 啊，咁啊，而家呢個都係。 但你諗翻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哋其實個形象嗰樣嘢唔係幾香港人噶嘛， 即 係 日韓嗰啲多 噶嘛。boy band 啊，一隊人啊咁樣嘅時候咧，哇！佢哋真係有任何活動嘅話，呢啲 fans 嗌到咧真係拆天㗎。係 啊，嗱，而家咧今日我見到有一個就係我媽媽。佢就話咧，佢係同個女一齊去追咩咧？追韓國嗰對 EXO 啊，咁咧就係話學到嘢咁樣。哇，學到咩咧？嗱，首先咧，其實 潮語，我覺得你會學到一啲。 其實首先難度係咩咧？個媽想陪個女去追星。已经系难嘅啦， 系 个女肯俾你陪佢追星更难。 你 觉 得除非佢哋即系屋企咧，平时系呢、這个就住呢一个咧，追明星啊，个明星有啲咩新戏啊，咩新歌啊，咩新造型啊，佢哋系倾得好开心，好投契 嘅。即系大家系一样嘅，咁啊，即系呢一格。 就算好投契，你明明点解会惊咧？ 带阿妈出街个感 觉啊嘛。带阿妈出街，唔系话个个好似阿田喺公司咁样，可能好啲似阿田喺屋企咁样咧，好靓嘅咧，好似正嘅咧，即系又嗰句化妆粒头set 头粒丝袜，但系一出到去。啲 fans 可能话搞错带埋阿妈嚟追星嘅， 咁可能啲阿妈好型好潮咧。 我知都系好潮，但系佢 后生生佢个细路咧， 我咪话争两年咯。所以首先都系难嘅，即系你要带到阿妈出去咧，就唔好俾你啲同行喺度笑话搞错啊，咁点嗌啊？ 呢、 這个 都系一个心理关口， 系啊，心理关口嚟噶。 对于嗰个女嚟讲系一个心理关口。 系啦，嗱，咁佢呢个阿妈咧就话唔知点解佢个细路咧又 OK， 我见到佢哋嗰张相合照咧系有嗰、那个。姊妹花嘅感覺嘅、 啊， 即係唔算係咧，即係個距離爭好遠，係啦，即係 打 個比喻， 入市嘅， 勁似阿田同阿 Kitty 一齊出嚟咁樣咯， 咁就兩麻酸嘅咯， 好姊妹花嘅，完全 OK 嘅咁樣。咁佢哋話一齊追 EXO 嘅時候咧，佢話有啲咩嘅好處咧咁樣，佢話第一咧。两母女一齐扮靓，佢、话因为咧，譬如话知道咧，真系好夸张。佢话咧，佢最中意咧就系咧呢个偶像嚟香港， 系 佢话咧，因为就系成套教育嘅开始啦。佢话第一，两母女一定会咧悉心打扮，心情舒畅。咁、咧就连个女咧都话咧，我要执靓啲，我要见偶像啊咁样。咁佢话即系大家可以彼此喺度培养下衣着啊，嗰啲化妆啊。哎呀，你咁样个胸太低啦，露得拉翻高啲先啦。系我家嘅啫呢句，系 好明显 啦，系啦冇错。好啦，咁然后佢仲有 系个女同阿妈讲嘅，其实 系啊，可能 阿妈太低胸啦，唔好咁样啊。 可能阿妈都想放纵下。 系啊，佢就话咧，佢仲会同个女讲咧，佢话嗱，你睇 EXO 咧，佢哋成日都会劲歌热舞啊嘛。佢话佢哋有练习嘅，所以你要做一个成功嘅 fans 咧，佢话你要好似 EXO 咁样，有多啲训练，有多啲刻苦耐劳嘅嗰种能力先得。 系 包括咩咧？抢飞 哦，呢、這个真系好值钱啊！吓、 這个真系攻略嚟嘅。佢话咧嗱，佢系由抢飞嗰度咧教咗佢个女咧一个好深奥，但其实有好基本嘅道理。呢、這个世界上唔系你想就一定会有嘅。嗱，呢个好似懒系深奥，但系好基本嘅。 系啊，嗱，系好基本，但未必个可以参透得到。 同埋可以领略到，系啊，嗱，即系成日啲人都话嗰啲港鞋咧，最大问题可能就话行过玩具店一定要扭要买嘅。又或者咧，即系如果譬如话识唔到朋友啊，或者喺学校咧俾人哋虾诸如此类咧，好容易就会觉得伤心。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同佢讲话，咁世事系咁噶啦，唔系你想就一定有好结果。佢话太深。get 唔到，同埋即系冇嗰个体会。 好实际上就系咁样呢个现实话俾你知啦吓。 冇错， 你想买飞，但系未必有得。 你有钱都唔代表你买得到。 佢而家同佢讲，我就话嗱，你系好中意 EXO 啊，但系唔代表你一定有嗰张飞噶。佢话如果你要攞佢张飞咧，就唔系话你好爱佢就有噶。佢话请你付出啦。佢就两母女咧就研究啲攻略咧，譬如话六点钟就已经去到现场排队，朝头早六点就去排队。佢话咧如果你买唔到飞咧，佢话嗱逐格分嘅，佢话。六点钟排队系咪代表一定买到飞？ 咁你起码有付出噶咯，已经系咪？都唔代表一定有收获。 系啦，佢话都买唔到，佢话唔紧要，佢话你要识得变通啦。佢话你就要谂啦，佢话你会唔会喺场外观察下嗱？ 即虽然呢件事大家就会唔鼓励啦、 啊， 但系喺佢嘅攻略里面就有包括呢个黄牛呢件事嘅，系啦，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家家都有唔同嘅方法嘅， 谂方法啦， 佢谂方法啦，我哋唔鼓励佢啦， 当然 是 当然， 佢就话啦，嗱，佢就会同个女讲， 唔使话鼓励佢，即系话俾你听，原来咧，原来冇飞嘅时候，原来有显身有呢啲咁样，有当然啦，都要话俾你听呢件事系啱噶嘛， 但 系 就连佢买黄牛咧，佢都有一套咧妈妈嘅智慧，即系劲似阿田嗰啲咧， 讲价要， 唔系啊，等下午茶就平一半嗰啲咧，佢、 哦、 会同佢个女讲咧，佢话嗱，你买唔到，我哋揾第二个方法。 嗯、 但系你唔好即刻扑去买黄牛飞。 系， 譬如啊，呢、這个演唱会系下个月一号开始嘅， 你而家 冇错，佢话你而家买咧一定劏到一颈血嘅。 嗯， 佢会同佢女讲咧，就话我哋要观察一下，究竟咧会唔会咧去到演唱会直情系等佢开场之后。 系， 佢都唔系话等到 last minute 啊、哦、，last second 添啊，佢 仲未有人买嘅话就真系炒窿噶啦。 系啦， 唔系就 佢会同佢讲咧话嗱，你用呢个方法咧可以买到半价。佢话佢真系试过喺个演唱会，可能咧不过你要牺牲咯。嗱，佢又教埋佢就话所有嘢 系 啦，你有取舍嘅，佢已经入场开 show 啦。 嗯， 佢话你而家买咧就半价咁样，佢话咧就教个女咧就一定要用咧所谓合理嘅方法咧去解决问题， 就唔好助长系啦， 系啦， 即系话你想要我就要不择手段咯， 系啦。咁佢话咧，于是乎咧，而家佢话好深印象咧，佢就每次咧见到呢对偶像嚟香港咧，佢哋两母女咧就会有一套咧头先嗰啲语言啦、教学啦，同埋咧。佢话真系令到个女咧学识咗点样，即系叫做有忍耐咧，同埋刻苦。 嗯、 我第一次听咧用呢一种咁样 嘅 一种追星 教学个一套教育嘅 系啊。其实我想话 呢啲咪通识咯， 真系通识嚟嘅，但 仲系家庭教育好好嘅添。 其实以前我记得咧，我哋香港仲系有嗰啲即系四大天王啊嗰啲年代咧、 嗯。 其实应该系有试过有啲即系家庭追星噶，系噶、 啊。 因为嗰阵时仲会好入屋咧，即系嗰啲偶像咧，可能仲会有啲阿妈咧，我最都系有嗰句打去啲电视台就话咧，可唔可以叫咧阿华仔咧鼓励下我女读书啊？佢啊考试唔专心啊！ 佢讲一句又好过我讲一万句啊！ 系啊，所以你话一齐追星，其实可能有个好处咧，就系、是、你等你都知道嗱，呢、這个就系你个女你个仔而家好中意嘅嗰样嘢。 系 究竟佢中意啲乜咧？佢有冇啲俾你可以学习嘅地方？我老豆嗰时成日讲呢句嘅，佢叫我睇波咧，篮球同足球咧。佢一系就劝我唔好睇住， 系啊， 因为 佢直情打波啦咁样， 系啦系啦，呢啲系咩老人家先睇啊嘛， 系啦，佢嘅哲学咧永远都话咧，嗱呢啲咧就系老人家先睇嘅玩意嚟嘅，即系等啲退休人士冇嘢做咧先去睇，你唔理佢咧，佢就转去下一格噶啦，佢就话好啦，你睇还睇啦，你唔好净系睇个比赛刺激， 系 你学下人哋打波嘅技术， 嗯。 每次都要咁样，我话喂老豆，我睇你开心下啫，我点学佢入樽啊咁样？我话你唔系学佢入樽，你学下人哋，你咪自己练下盘球咯，自己练下打波咯。佢永远都要用一个咧学习型嘅方法咧去摆你啲兴趣上面。 咁问题系啊，佢咁讲嘅时候，你有冇去试下咁做啊？ 有啲啦，因为如果你有兴趣，你咪会做咯。 即系你都要学识点样睇人哋嘅球技啊，点样嘅教波，点解会咁样传法啊？嗰啲战略啊嘛。 系啦，即系我谂翻呢个就我老豆用佢嘅方法咧，尝试将呢一个娱乐就变成佢心目中嘅一种学习咯。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噶，你见咗咁多僆仔中意，我又中意 C 朗咧。其实如果你作为家长，你都可以同佢讲，你中意 C 朗乜嘢啊？如果你中意佢嗰六嚿腹肌嘅话，佢唔系生出嚟就有嘅。 咁你咪练咯，系咪？ 系啊，你话你中意立邦詹姆士啊？你知唔知佢挨咗几多苦啊？唔好净系谂住买佢千几蚊对波鞋，喂！真系有用噶， 当然啦，当然啦，唔好成日净系睇人哋成功啊，要睇人哋背后 点样去成功。 喂，我啲细路睇足球嘅时候咧，即系譬如乐乐咁样，佢睇足球比赛咧，我都话，喂，你都自己有参与喺个足球学校嘅足球赛事噶嘛？咁你就睇下人哋嗰啲战略啊，睇下点样去打踢。 做老豆一样， 真系都会睇啊， 都要噶。 如果唔系，都系即系点样？你斋睇纯粹真系兴趣啦。如果唔系，咧都系可以从中学习嘅。 所以啲听众唔好就系迷恋我哋，你要知道我哋嘅歌声 咁大胆嘅， 系有付出嘅。我主要讲我啫。 你想讲咩啊？ 呢一排咧，我哋听咗先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留意8月30日晚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会举行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啊？今年好似有好多跳舞元素、啊。 我梗系有留意啦，我仲知道每年啊呢一个颁奖礼，除咗阵容非常之鼎盛之外啊，仲好热闹噶。今年啊，佢哋邀请咗偶像歌手同埋跳舞组合嚟到现场演出，一定好精彩嘅啫。 啊，我知咧，当日亦都会颁奖俾十位展翅青健超新星，表扬佢哋喺过去一年嘅杰出表现，仲可以睇到展翅青健计划点样透过职前及在职培训同埋就业辅导，帮助学员喺个人成长、领导才能同埋工作表现得到好多进步添。 既然你都有兴趣，不如一齐赞好展翅青健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啊！再踢一个朋友就可以攞到飞噶啦。 好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真系多谢大家呢个好啦。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去讲咗盂兰节，但系我个盂兰节系唔系讲紧我哋传统古代嘅盂兰节喎？ 系讲日本啊， 系啦， 我记得啊，唔同嘅东南亚地方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活动咁样嘅？ 系啦，咁讲紧盂兰节嘅日本咧，佢哋都好重视，仲话有一年嘅几日假期嘅。 你话一年有四日啊嘛？而家有 系起码有四日啦。有啲公司咧头搭尾咧，横掂都系啦。咁不如放埋佢，跟住有啲变咗九日噶啦。咁 有多个原因 系啦。咁 佢哋真系庆祝啊，鬼节噶。 唔系我哋叫鬼节，都话佢哋系盂兰节咧，佢哋系讲紧咧就系话翻去祭祖啊嘛。 其实即 系 有少少似我哋香港有嘅清明节、重阳节。 其实系似噶，因为都话佢将我哋嘅即系喺隋唐时间啊传出去、传过去嘅嗰啲盂兰节嘅原因啦，咁加埋佢哋自己嘅日本传统嗰啲习俗啦，沟沟埋埋咧，跟住咧佢就演变成而家佢哋咧呢个盂兰盆会咧就系盂兰盆节咧就系我嚟翻去祭祖嘅一个节日，咁所以咧都要多啲时间嘅，因为佢哋都好似我哋大陆咁样啦，各个村州各省咁去翻工噶嘛，咁佢翻返去乡下可能都要几日时间咁样啦吓，咁啊上次讲到啦，咪就系讲紧好多个佢哋嘅城市啊都会有啦，咁跟住就话屋企咧会设置一个叫精灵棚嘅嘢嘅。 我唔记得咗啦，呢个 精灵棚啊，咁即系喺屋企嘅中屋企嘅入边位置摆咗一个祖先灵位，跟住摆咗啲祭品喺度嘅。 系系 跟住我仲话有一有啲竹枝嚟穿住啲茄子啊，同埋小黄瓜噶嘛。 系啊系啊， 记唔记得嗰个茄子小黄瓜做咩啊？ 茄子小黄瓜嗰次讲话 系啦，唔记得啦。 嗱喺度唔系咩？ 喺度啊。咁啊，穿茄子同穿黄瓜咧，就系话咧，将佢整成好似一只马同埋一只牛咁样啊嘛。咁啊，只马咧就系俾啲先人咧就骑佢翻嚟。骑佢翻嚟咧就快啲，咁啊跟住走嘅时咧就骑只牛慢慢咁走啦。 咦，我真系冇听过，我明唔明？ 唔系呢一个，你系咪谂住今个礼拜开股噶？好似你有讲到茄子同黄瓜， 你好似冇解释 咩咧？好似最终系唔够时间嘅、 哦， 所以我头先第一次听，我第一次听嘅啫。 系、okay, 啦， 我搞到以为我系咪上个礼拜冇翻噶？ 有啊， 系咯， 我自己就成日都唔记得嘢嘅。 系咯，所以你好似未开股，我冇听过呢、這个。 而家喺个坛上面咧，就有个有啲竹签穿住个茄子，另一个咧就穿住 黃瓜 小黄瓜嘅，咁真系咧，希望咧就话佢哋咧有个叫做仪式咧，希望咧就先人咧就骑住嗰只牛唔系马咧就快快咁翻嚟，跟住骑住只牛咧慢慢走嘅，即系嗰个寓意。 就可以见佢哋多啲啦，系咪咁嘅意思？ 唔系即系 快走就慢慢走， 有啲意思啦。咁同埋真系有意思。我咧咪睇咗《天氣之子》啊， 係係係， 咁咧 新海誠嗰個動畫， 係啊係啦， 新嘅日本動畫。 我真係咧見到佢哋嗰個神，即係我啱啱 真係見到個牛矮瓜同個茄子 啊！我真係見到 個，你有冇即刻尖叫啊？係我百無禁忌講過 啊！ 畫你唔好睇戲啦，你聽我講啦，咁係咪？跟住全場嘅朋友開燈，我要講俾大家知 ，hold 住呢嚿畫面， 係 啦， 翻轉頭翻轉頭。見到佢哋個神壇咧，因為佢哋係拜即係拜天空咁樣嘅，即係有，我真係見到係有條茄子同。有啲瓜喺度，我因为原来即系 佢真系有讲出嚟嘅，哇！ 唔系我谂佢都好兴奋，佢好似遇到老朋友咁样啊！茄子，我见到你啦！ 你茄子咪即系代表你系马咯，你以为我认你唔到啊？咁啊！ 即系原来系啦，佢哋原来喺漫画里面都有呢个呢件佢哋嘅习俗里面摆咗里面， 即系佢反映咗出嚟， 系啦系啦，但系即系。 即可能你睇漫画时，你唔会见到系啲咩，即系唔会理佢系咩噶嘛。即系 好在我哋听过《白毛禁忌》啫， 真系 即刻掌握咗呢个电影立体咗好多。 就算我哋都唔记得噶， 我记得马同牛咯。 系啦，马同牛系茄子同小黄瓜吓。嗱，咁喺咧八月十三号咧，就早几日咧就做咗呢个迎盘嘅仪式啦，因为咧即系迎接佢哋祖先翻嚟啦。咁今日啦，八月十六号啦，咁就要送翻先人咧就翻去原来佢安息嘅地方嘅。咁你估佢哋用啲咩方法，即系话俾啲哎呀，我送你走啦咁样？ 用呢一个番茄同埋萝卜。 冇啦，今次冇吉嘢啦，即系冇用啲直接吉嘢啦， 系番茄萝卜。 不过有啲嘢，有啲嘢咧，即系话俾听，系啦， 系咪诗意噶个感觉都系？有啲嘢有寓意咁样噶， 有少少少少仪式啦，咁样 撒米啊， 即系类似 倒水啊， 唔系 泼水，跟住就泼水节啦，去咗 嗱，系点火嘅， 系 啦系啦。咁佢哋咧，佢哋 招你咯，你仲唔走？ 你讲咩啊？ 咁佢哋话咧喺屋企 照明啊，即系引路。 系啊， 我正面几多啫。 咁佢哋咧就会喺屋企咧个玄关嘅前面嘅位置，或者佢哋好中意有啲花园仔噶嘛，系咪？嗰啲叮当屋嗰啲咧，咪有啲花园仔嘅。咁啊，就举行一个咧点火嘅仪式。咁日本人咧就叫送火，咁咧即系俾啲俾啲先人话俾听啦。嗱，我而家点灯啦，即系点样个火啦，话俾听咧，你系时候要走啦咁样啦。 我记得咧，即系喺我哋即系中国有少少嘅传统仪式，譬如丧礼啊嗰样嘢，有阵时佢哋都会有点灯 啊， 蜡 烛啊， 蜡烛啊呢啲，其实都系有类似嘅意思， 引路咯， 引路咯。 咁你有啲市民咧，即系甚至乎会参加佢哋咧，系会有一个大型嘅送火活动嘅。有啲咧系叫做山之送火。即系你知日本死会咁样， 系啦，我好明白我哋但个成个意思山之 送 火 送云啊嘛， 咁有海之送云火喎， 即系一个就上山，一个就下海， 系啦系啦，有两种咁样嘅， 你想去边度都得咁样， 嗯， 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啲仙人你想去边度都得，上山啊落海都系大自然啊，都有个舒服嘅感觉。 唔系应该都系睇下你买边张飞咯，有啲搭船就水路走咯， 系啦， 有啲就坐飞机啊或者陆路上山咯。 咁咧佢哋 住喺边嘅啫都系。 咁咧就系佢哋嘅仙人咧就会坐住嗰个。小黄瓜即系整成嗰只牛咧，咁就慢慢跟住啲火咧咁走噶啦。咁佢哋亦都会有咧，即系点蜡烛喺啲船嗰度咧，咁系喺啲河流咁啊放呢个灯啦。咁系每年咧八月十三至十六号，即系啱啱我哋呢个礼拜期间咧，佢哋就有唔同嘅祭祀仪式啊，载歌载舞喺个日本各唔同嘅城市都会有举行。所以大家睇到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做咩咁多祭祀，咁多啲人啊载歌载舞，叮叮当当咁。其实佢哋系欢送紧佢哋嘅先人走。 咁我哋 同埋。迎接佢先人嚟。 其实平时我哋去食嘢咧，嗰啲黄瓜茄子咪应该唔好乱咁食啦。 系啦， 咁你咪当食咗人哋只马同埋食咗人哋牛咯。 系真系名副其实食咗只鸡喎， 就未必可以食啦。 有啲惊咁样。 系啦， 你点解食咗我私人只牛啊？点走啊？ 你讲咩啊？咁系啦，呢个系日本人嘅。咁啊嗱，我哋星期三我们都讲咗嗰啲百无禁忌鬼节嗰啲禁忌啦。 日本又点啊？ 安全咁过啦，咁啊咪日本呢个已经完啦，系啦，即系话俾你听呢几日有啲咁嘅仪式，但系古代中国咧，早琴日咧就系七月十五啊嘛，系咪？七月十四、十五啦，就系、 是、 中元节嘅日子。其实咧喺佢哋唔同嗰啲叫做 由来啊、传说啊， 系啦，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习俗嘅。其中咧有一个地方咧，佢一定要食鸭嘅。 食鸭啊？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要食鸭啊？ 因为食完鸭。 鸭嗱，你个鸭佢有一啲谐音嘅，系啦， 呀呀呀，压住啲鬼， 系啦，嗱真系 呀， 系啦系啦，咁啊压住真压住压惊嗰啲鬼魂，咁啊跟住咧同埋佢鸭掌点样噶？鸭掌系有扑咁样噶嘛，系啦， 扑啲鬼，扑识佢。 佢话啲鸭掌咧， 全部都系吸神作噶。 系啊，佢呢个鸭掌咧， 嗱，吉神而家做嗰啲咧，之后就会流传噶啦。 有啲鸭掌可以抓住啲鬼嗰啲衣服咧，跟住咧捉住佢去，所以大家就唔使惊。 食鸡嗰啲鸡爪仲利，啄死佢可以。 唔系鸭掌长啲啊嘛， 但鸡嗰个字个音有啲唔一样。 啊，系啊系啊，鸭系啦，要镇压住嗰啲鬼。 镇压住佢，呢个就系古代嘅一啲传说习俗啦吓。 安息之后推测飞行物。飞行高度大约30公里，飞行距离230公里，相信是短程导弹。今次是平壤近三个礼拜之内第六次发射飞行物。分析认为，平壤再发射飞行器是抗议美韩进行联合军演。美韩今个月11号开始举行联合军演，持续到今个月的20号。另外， 北韓批評南韓總統文在寅昨日在光復節的講話是一派胡言，揚言不再與南韓對話。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和下周初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1時半。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700点，升205点，成交额48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4，跌3蚊。中国平安89.95，升2.75。盈富基金26.45，升2.5。汇丰控股56.25，跌5.5。友邦保險75.4，升6毫；建設銀行5.74，升3仙；中國移動66.3，升2毫；美團點評66.45，升1.45。新鴻基地產116.3，升3.6；港交所243.4，升5.4。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買價：美元7.842，英鎊9.48，瑞士法郎8.016，澳元5.329，加元5.89，新西蘭元5.054，歐元8.7069。每百日元對港元7.38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774。日經平均指數報20434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423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59美元，卖出152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啦，跟住龙翔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慎奇道、迪恩湖、迪士尼、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菌菌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惊喜。Come on， 共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卡，少有现场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八方比升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淡，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同声同气亲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细路仔系咪冇人理呢？ 小朋友，你父母有冇时间陪到你呢？ 我爹哋妈咪成日都唔得闲，放学翻到屋企自己做完功课，佢哋先至放工翻嚟。我都是婆婆和姐姐凑的。 专家就说很多青少年出现问题往往都是家庭先出现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家长没有时间。香港父母现在很忙的，将自己的时间表编排得密密麻麻，但就是忘记安排时间给家了。 次次要亲爹地妈咪陪我吃饭，但是他都说要 OT。 一个星期最多都系得一两餐可以一齐食噶咋。 父母忙碌，边度会有时间啊？好简单，两个字预约。我哋唔系得闲咧，先至会陪屋企人噶。父母记住，一个礼拜要有几晚咧，一定要翻屋企食饭，一定要定时约仔女外出，打电话翻屋企。如果真系太忙嘅话咧，可以相隔耐少少咧先至约噶。但系记住，唔约就一定唔会做噶啦。仔女同埋父母嘅关系好嘅话咧，咁先可以提升到子女嘅家庭智能嘅，学坏嘅机会都大大减少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你聽到幾粒音呢，我唔會咁快俾你播住嘅，可能隻歌都覺得好興奮，等咗好耐要播啦。 等咗好耐，但係幾日都 一間會播，一間會播。係啦，咁而家嚟到星期五點唱嘅環節 ，Happy Friday 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 係，咁啊，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啦 ，fax 號碼23396453啊，仲有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6%，雷暴警告去到1:30，同埋酷熱天氣警告依然生效㗎。 係啊，嗱呢度咧有一個阿 Matthew 啊咁樣 ，Matthew Chan 咧，咁啊基本。上佢就好详细嘅，咁佢好详细咧，我将佢缩龙成串，简单啲嚟讲咧，佢就话咧，我好支持你哋嘅节目啦， 多谢你。 对香港情况好担心，因为佢人喺海外，佢咧就心情既矛盾又复杂，难得可以一路开工一路偷听风 show 重温，心情真系轻松唔少噶。继续支持风 show 啦，咁样佢个名叫 Matthew 咁样。 Thank you 啊吓，呢度有妈妈 Tam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我系 Mandy 啊，8月22号咧就系佢老公杰杰嘅生日，佢话今年咧已经。我同佢一起度过嘅第19年啦，真系犀利啊！吓，佢话早几日咧，我老公突然之间问我：咁多年啦， 19年， 你仲爱唔爱我啊？ 系， 佢话当然爱啦。咁我就同佢讲啦，佢话如果爱我咧，就要好好爱锡你嘅身体，唔好饮咁多酒啊。如果你先走先咧，我会好难过噶。哇，即系哇，好感动啊！吓， 好道肉啊呢句。 系啊，其实咧喺困难嘅日子里面咧，只要有爱你嘅人喺身边咧，几辛苦嘅日子咧都会系甜嘅。所以咧，佢就好想同佢老公讲啊，生日快乐。多谢你一直咧都包容我嘅缺点，做咗咁多年我嘅树窿啊！无论咧我有几多唔开心嘅事啦，你都会一直喺我身边度支持住我嘅。其实咧佢仲话一直好想同佢讲嘅话，嫁俾你系我一生中做得最叻嘅事啊！ 哇， 老公，我爱你，未冧完， 未冧完， 仲未冧完， 希望可以继续同你庆祝第30个、40个、50个生日啊！ 我想话咧，树 Mandy 啊， 树窿原来真系好难做嘅，我自问真系做得唔好。 点解咧？咁讲， 唔系你好难可以咧，净系默默去承受对方同你倾诉好多嘢咧。 即系做一个聆听者， 系啊，做一个好嘅聆听者，或者做一个唔会，因为树窿唔喐噶嘛，树窿又唔会突然间 反应噶嘛， 又唔会发脾气噶嘛。系我觉得原来自己都做唔到，头先呢一句都好触动到我。 我都认同，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呢方面真系啊，老婆真系 sorry， 真系有啲差。是希望可以做好啲真系。 好多谢 Mandy 啊，即系大家都好感动啊，感染到大家啊，真系。 唔容易做，我都觉得真系唔容易做。 我认真 啊， 你头先所即系虽然咧喺一个毫无准备或者听完人哋之后先讲话，我真系对唔住老婆。 真系做得唔好。 其实呢样嘢咧都好难做得到噶，即系向人哋讲道歉咧，讲对唔住，即系除非你真系下排轻轻啦。 好啦，我派厕纸啦，一人一张啊，唔好喊啦 ，Happy Friday 啊， 真系要鼓起好大勇气啊，系啊，有时真系要反省， 所以好多谢 Mandy 同我哋嘅分享， 多谢 你 Mandy， 系啦，好啦， 好啦，阿 Faith Y 咧就话你哋好啊，我叫怡宝啊， 系 第一次点唱咋， 多谢多谢， 今日想点唱咧，宝祝啊8月7号生日嘅家姐，佢叫咩啊？我叫怡宝，我家姐咪大宝咯， 大家姐， 家姐嘛，佢阿妹就应该三宝啦，即系我哋啦，系咪？ 系啦系啦， 希望咧佢心想事成，工作顺利。另外咧要同妈妈讲声，我同家姐咧都会一直保护同埋照顾你噶，我哋大家咧都一齐努力，要健康生活啊！妈妈永远我爱你。 系好啦，呢度个 Shelly 啊，佢就话咧三位好，唔知你哋记唔记得我咧？你上次啊，我教你哋点样订酒店会平啲嗰个酒店嘅即系从业员啊。 有印象啊！嗰次我哋讲唔知酒店攻略咧，佢打嚟讲咗一次噶。记得。佢话今日咧， 佢系 咪放假咧？我反而唔记得咯，我反而唔记得。佢就话我今日要代全家人点唱俾婆婆听。佢下个礼拜农历7月21日生日咧，就89岁噶啦。咁啊，嚟紧礼拜日咧就会四代同堂，差唔多数下手指，1、2、3、4、40个人同佢庆祝生日。喺度咧就要祝婆婆你永远都身体健康，可以咧继续精精拎拎咁样咧透透地饮可乐。 哦，好啊！ 全部人都永远都咁爱你。嗱，呢句咧，我又觉得有共鸣，因为咧，我老豆虽然未去到89咧，但系都年纪好大噶嘛。 系， 但系佢成日咧都系一班人出嚟食饭嘅时候咧，我哋嗌嘢，我妈永远都系话得啦，唔使嗌汽水啦，饮茶得啦。我老豆就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唔理，我自己嗌支可乐饮咧。跟住我老豆就会成日咧候住我罐嘢咧，佢加一阵就会话。你唔飲啦嘛，嗬？跟住你都未講，我就話自己倒咗去廁所。跟住有陣時咧，如果剩到半罐咧，就執到啦。有時我真係飲剩咧，佢一倒，嚇冇啦。唉， 好心你做仔係醒目啲啦。 我媽落咗命令唔飲得啊嘛。 唔係佢阿媽會即係因為你嗌， 你話你如果你落咗命令，唔俾你阿媽偷偷地飲嘅。阿乐乐能唔能够咁样嚟贡献啦？ 嗱，阿妈会有咁嘅心态。 阿妈讲咗唔俾。 阿妈会有咁嘅心态，你嗌你饮，但系你阿爸攞咗嚟饮咧，就唔系佢阿爸自己直接嗌啊嘛。 即系你错咁样。 唔系，都唔会话佢错唔错，只不过可能佢阿妈就会觉得系 OK 啦，知你都唔系成日饮噶啦，放你啦。不过我都系唔俾你嗌。阿仔嗌你饮，阿仔呢就 OK 啦。 好笑 嘅，有啲老人家好醒目噶。我前阵先有个老人家80岁喺我屋企度住嘅。 你做乜督爆你阿爸啊？阿妈听到未？ 唔使督爆，当面见到噶啦。佢成日都望住佢喉，嗰罐嘢饮。 但系我哋咧就唔俾佢食咁多朱古力，咁样咧佢就揾咗朱古力，我哋收埋在边一个柜度咯。 自己偷偷地食。 系啦，但佢识拣时间去偷噶，就系我哋翻咗工，而姐姐上咗天台度晾衫嘅时候咧，跟住咧就会佢就会咁就走去偷咗朱古力食，跟住又唔识抹嘴，所以嗰啲朱古力嗰啲纸碎啊，嗰啲就掉落个垃圾桶度，所以咧就俾我哋知道，哎，你系咪偷食朱古力啊？跟住佢就好可爱咁，哎呀，食少少啫嘛，已经喺你唔俾你睇住我食噶啦咁样。 但系你做嘢做得好啲，唔好干手净脚。 其 实 我觉得食得是福啊，老老实实。 我自己都有试过咁谂嘅，即系我即系又系呢个老人家，我开头咧佢喺香港，我尽量咩都食得是福，都80岁啦，想食咪食咯咁样，但系。当佢咧而家翻翻去英国之后咧，我见到佢就有另外一班人照顾佢啦，真系管束住佢嘅饮食，管束住佢饮食。佢瘦咗一个码，一个码即系譬如着衫由14码变咗12码咁样啦。但系同时间佢系健康咗，佢行路唔喘气。 哦， 所以有阵时你咁谂咧，即系我自己都改变咗我嘅谂法。 咁衰啦，你曾经害佢。 系咯，我以为我真系咁谂，我都唔觉得自己系错嘅。80岁啦，想食咪食啦，食多啲开心啲咁就得噶啦，最紧要开心啊嘛。但原来原来即系控制佢饮食好啲，身体又会好啲噶。 你下次叫佢陪你去 shopping 咯，咁样膨发佢真系瘦晒噶。 我通常 online shopping 嘅，佢未必要行嘅咁样。 好啦，电话号码1872988啦，继续打嚟点唱。想听咗成个礼拜啊！我唱乜嘢咧？同我心咧？唱乜嘢咧？我唱，风格最标准。我唱，故事会失势。我唱，风格最我唱。我唱，好靓好靓。威到尽，若已经威到尽。 转运，不对路就着草。 冠中阿坡的河车啊，亦都是他有好几年冇推出新作啊，咁所以我见到访问里面他都话，对上一次推出新作呢个话唔知咩女啱啱出世， 五年前 系啊，咁啊呢只歌咧就揾咗泰迪罗宾咧就电影 MV 嗰个叫导演啊， 系， 咁啊而且佢去咗咧中环啊好多大街屋村啊中环啊街头啊，同埋有好多咧 busking 嗰啲朋友咧一齐去玩嘅，咁啊河车咧咁如果你用中国嗰啲叫做即系粤剧 嗰啲啊， 系啦啱河车啊嘛，即系其实嗰啲即系 啱 音系啦，即系真系啱key咁嘅意思，系啦，咁啊究竟摆喺今时今日嘅呢一个局势里边，啱河车可能真系好难嘅啫。 嗱，但系好肯定有一样嘢咧，就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想点唱 Beyond 嘅歌啊吓，因为应该就啱听啦吓。 好啊，譬如你都可以唱啦， 唔系噶，佢冇叫你唱，佢话想听啫，唔系叫你唱 啊。 Josephine 咧就话三宝你哋好啊，想点播一首咧就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送俾香港人嘅，特别咧就送俾一班年青人。佢话佢呢个肺中咧会支持佢哋嘅。另外咧，阿 Shelby Chan 咧就话啦，佢咧就系一个由蓝变黄嘅朋友嚟嘅，希望咧事情可以尽快完结啦，社会安宁啊！香港人就唔打香港人嘅，咁啊，仲想话要点唱咧？就是、Beyond 嘅《抗战二十年》咁话。 不再犹豫，我唔唱歌词都唱到噶。 我叫你唔好唱， 净系 唱 呢段咁 歌词， 冇歌词噶咯，已经。 一系就一齐唱咯。 系咯。 你最初想咁啫。 《抗战二十年》都可以唔唱歌词噶，佢一开头就 one。two 系咩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 Irene， 系 佢就话啦，迎俊靓，你哋三个自己分啦。 好， 系啦，呢两个月我心情真系麻麻地，好痛心啊！嗱，呢个真系我唔识唱吓，佢要听卢燕薇姐姐嘅《泥路上》。 泥路上重遇你， 系咪真系噶？犀利，犀利！ 你知唔知咩叫音乐 嚟噶？ 系啦，系啦，你知唔知咩叫音乐啊？听到落喉先。 哦，你即系想我哋再 jam 一次系嘛？ 我可以 再 听啊！我同你讲。 哇，我俾啲果 jam 你，好唔好？你补读果 jam 歌， 想抒发一下。各位香港人要求好简单啫，我想要自由爱同埋和平，可唔可以播泥路上令到社会回复简单和平啊？唔该你哋啦，你哋真系要加油，一定要撑住啊！一直都支持风骚嘅香港人咧，祝我哋嘅节目咧就百毒不侵，力量咧就超劲超无敌。个上个礼拜咧就读唔到啊，今个礼拜希望可以讲下啦。唔该你哋三位，我叫 Irene 啦。K W Young 咧就话你哋好啊，我都系第一次啊，第一次咩点唱啊？佢话佢同囡囡咧，思婷啦，同埋思如咧，想点唱俾佢太太同埋佢哋嘅妈咪 Fanny 听。佢话因为咧八月十七号咧就系佢太太新历生日，咁啊八月十八号咧就系农历生日啦。喺度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因为咧佢往后咧仲要照顾我哋三个噶。佢话想三位咧可唔可以唱中文版嘅生日歌俾我太太听啊？ 你哋唱咯， 好啊！我哋一阵间 我扮蜡烛得唔得？ 一次过系咪啊？ 系啊，我哋一次过咯，好多生日我呢边呢度咧，我觉得你要帮佢打打气噶。佢 Cyrus 佢话咧，豪仔啊，田祖祖，我咧就系八月二十二号生日嘅。呢几年咧，因为一啲事就惯咗一个人，通常咧就会喺生日嗰日咧就会离开香港去下旅行噶。咁但系咧今年生日咧就真系冇咩心情去旅行啦咁样。咁啊，成日都一个人过，唔好咁过。我哋俾啲鼓励佢，系咪？我哋同你唱首生日歌俾佢听，祝佢八月二十二号生日快乐，好冇？ 八月二十二号咧都好多人生日嘅， 仲有边个？ 系唔系即系我意思？咁都仲有好多人生日噶嘛？咁嗰啲生日嘅朋友都系陪住你嘅系嘛？ 系啊，佢仲阿 Cyrus 仲话年年咧生日嘅愿望都系世界和平嘅，今年特别啲，希望咧香港咧就少啲人受伤，咁又系自由公正啦。总之大家都要幸福快乐咁玩。 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八月生日嘅朋友咧，可能佢哋都会将一个以前你觉得好老土，同埋咧系好即系容易达到嘅愿望。现在就会讲出来了， 世界和平 咯。这个愿望其实很难达到的， 但以前我们 很容易去，都是其中一样东西来的。 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你经常都讲这句，好像当讲少，有什么生日愿望啊？世界和平啦，耶！以前你笑了他的嘛，哇！现在你讲世界和平，那些人可能就说，是我昨天跟大仙都讲了一次。 真的有这个祈福就是求他的，真的，你要来啊，来啊，这样。 好了，这里还有一个Chao Monado。佢就话啦，早晨啊，豪早田，我要点唱俾老公阿亮亮听，希望咧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因为佢今日生日啦吓，咁啊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咩啊？继续 keep 住六嚿腹肌， 哇！正啊！ 我啱啱咧，原来我有个大学同学咧，阿 Carrie 啊 ，Carrie Lam 咧，佢有生日，咁咧我哋都有，唉，真系唔好意思，咁拍得咁 cute， 系佢生日，系 佢生日，佢生日系啦，啊唔同。佢真系姓林噶嘛？ 哦，好啊， 真系姓林噶佢。 好啊， 系啦 ，Carrie 咧，咁佢生日，咁咧我头先喺个 group 度咧，我都有同佢讲话，祝你咧年年都继续有四十二寸长腿。 系。 同嗰個年年六九，係啦，冇錯，即刻我朋友就話唔會短咗嘅喎， 會唔係縮水 會 㗎， 真係會㗎， 係啊， 話唔定高咗咧， 係啊， 可能高咗 個年紀。 如果我缩水嘅话，你缩得比我快，你缩乜啫啊你？ 我缩得比你心，缩得比你金。 天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系嘛？都系一样，我同你真系两个世界。 咩 缩 得比你 真？可能真系会缩噶嘛，真系。所以我哋祝天下所有男嘅咧，就年年 keep 住六嚿腹肌；女嘅就日日都四廿寸长腿。 好咁买，要咁买啦。 咁最好不过啦。 有排未到达标啊？ 系啊。系啊，咁啊， 要变长喎，咁咩嗰啲系要，唔系缩水喎， 薄脚咯， 点算啊？ 系咯，咁啊，激奋下士气啦，听埋佢啦。 好， 诶，点唱嘅朋友1872388，我哋今日尽量都读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已经退休的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的名义，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两款全版广告。其中一款广告内容说，正如我之前讲过，黄台之瓜何堪在摘。另一款广告的内容以反暴力为主题，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等字句。李嘉诚透过发言人回应说，今日以一个香港市民身份刊登广告，主要因为他认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今日的香港要停止暴力，坚守法治。又说他的心声是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大家一定要以爱之意止息怒愤，对一国之制、对一国两制以谦和而真知。李嘉诚透过发言形容，现在年轻人被政府的声音和信息震耳欲聋，政府已经绞尽脑汁，对于年轻人，他呼吁不要让今日的激情成为明日的遗憾。由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青年反修例关注组以及香港众志筹组的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就罢课举行调查，五日之内收走19000个来自300多间学校的中学生回复，九成支持罢课，近半表明会参与，近六成支持在9月2号开学日展开罢课。平台将筹备当日在港九和新界各物色一处地点集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强调，平台以协助学生的身份筹备罢课，会按学生需要调整策略，因应问卷结果作决定，不会凌驾学生意志，并无大台。他又说，如果警方反对他们举行分区集会，相信学生会以自己方式响应罢课，也都希望大专生以至是市民以他们的方式响应罢课。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罗伯特早上8点多爬上中环长江中心的玻璃幕墙，画上一幅印有中国国旗和特区区旗和象征双方握手的直幡。警方早上8点多接报，说有人到危险位置悬挂物品，消防到场戒备，挂物品的人士已经返回安全地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早在江原道通川郡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不明飞行物，正在严密关注并保持高度警戒。南韩军方分析之后推测，飞行物飞行高度大约30公里，飞行距离230公里，相信是短程导弹。金斜平壤近三星期之内第六次发射飞行物，分析认为平壤再发射飞行物是抗议美韩进行联合军演。美韩今个月11日开始举行联合军演，直至到今个月的20日。另外，北韩批评南韩总统文在寅昨日在光复节的讲话是一派胡言，扬言不会再同南韩对话。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半。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0点，升204点，成交额4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7.4跌3蚊，中国平安89.8升2.6，盈富基金26.4升2毫，汇丰控股56.3跌5毫。友邦保險75.4升6毫，建設銀行5.73升2仙，中國移動66.3升2毫，美團點評66.45升1.45，港交所243.2升5.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06.2，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9，加元1.332，新西蘭元0.645，人民幣7.039。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5点，升20点。 港金现价报14,2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8美元，卖出15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你想唔想饮到又可以美肌又有瘦身功效嘅咖啡呢？ 有嘅咩？ 咁你想唔想试下众筹成功嘅耳朵穴位按摩耳机呢？ 有呢啲嘢嘅咩？ 有，第四届美与健生活博览集合咗不同展商嘅美容以及健美产品。头先讲嘅系部分展出嘅韩国人气商品嚟噶。 为咗靓靓，咁15到19号就一齐去美与健生活博览啦！ 想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留喺度等你埋位咋。 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命泥从不退避，从来不孤寂，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但求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放弃。别人通通 嗱，两三年前咧就认识咗徐继忠呢位音乐人啦，当时立即向佢邀歌嘅，咁但系因为种种关系咧就未能够推出，到咗今年年头，佢好想去完成呢首作品，一问之下，对方仍然留起呢只歌俾佢。作曲徐继忠，填词许静允，徐继忠、陈志霖，编曲徐浩，监制廖志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许静允《逆流成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道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真係每分鐘都處於工作狀態，我哋連聽自己 trailer 都會諗多啲新嘅 trailer， 只不過因為我哋嘅思想未成熟，唔能夠話俾你聽我哋諗到啲咩意念。 其實幾成熟嘅， 唔成熟嘅，諗得呢啲嘢就代表唔成熟啦。 咁我哋好唔成熟， 繼續點唱我真係要點多啲啦，因為好多朋友都話咧，我要讀點唱嘅咁樣嚇。 呢度咧有 GP Wong 啊，佢咧就話咧，我叫 Kathy 啊，想點唱咧，你是你本身的傳奇，俾你哋同埋香港人聽啊。係啦，因為咧佢話香港真係發生咗好多事情啊，令到好多人都唔开心啊，咁样。但希望咧，大家唔好俾嗰啲愤怒啊掩盖咗你哋嘅理智，大家都要努力啊！祝愿各个发紧梦嘅人咧，都可以平安健康。见到好多唔同意见嘅留言，咁有啲咧就针对唔同人嘅。希望咧，我哋大家都要加油咁样。多谢你啊 ，Kathy。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你朗诵啊，不如下次。 我今日朗诵。 OK。 但你夸张啲咧，朗诵朗得可以。 你是你 的。 本身 系啦，张信飞 的传奇，叮当叮当叮当， 因为 为你真系以呢个朗诵嚟去读歌嘛 ？OK， 好啊 ，Josephin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个月咧我屋企咧有三个人做咩啊？佢生日啊，第一次点唱啊？佢话咧我二仔老婆啊，Ellie 咧就话八月一号生日啦，佢三仔啊嘉朗咧就八月二十号，我大孙仔啊孝贤咧八月九号十四岁啦，啊唔知点咩歌好啦，但系我只系知咧三仔咧好中意听啊陈奕迅嘅歌，或者咩歌都唔紧要啦，咁你哋可唔可以代我祝佢咧就系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阿孙仔咧更加要学业进步啦，多谢我哋啊，豪仔，你记唔记得咧几年前？几年前啊，有一日喺中环咧，有个男仔同你讲，我追我好似曾志豪噶，咦，我就系佢家姐啊，多谢你啊，哇，佢几年前嘅事佢都记得， 佢好似曾志豪， 系啊，即系话咩啊，即系 你系咁讲嘅头先， 佢话中环有个男仔同你讲，你好似曾志豪，系佢咁讲，即系话可， 佢同我讲话我好似曾志豪， 系， 哦，原来我都呃到人嘅，真系， 系啊， 我嗰阵时唔知点答佢 咧，好似唔似你是曾志豪咁样， 嗰阵时我点答佢咧，我口硬无耻同佢讲话，我高攀唔起佢噶、啊。 我家姐瘦声啦， 你咁样话听众啊？ 你啊，你又讲紧嘢嘛？吓 ，OK， 呢度有 Lisa， 佢咧就话咧，我想点唱俾我儿生女啊佩儿，因为咧早前咧大学联招放榜啊，知道佢咧入咗心仪嘅大学同埋学科，想恭喜佢，祝佢咧有一个又充实又开心嘅大学生活啦。 Catherine 咧就话啦，各位主持人早安啊，而家咧就要念一啲诗俾大家听啦。煮豆燃豆机， 督撑 豆在苦中泣。 哎呀，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叮当叮当叮，黄台之瓜何堪五载摘？以爱之意，只识平路。孩子真系咁讲啊， 系 孩子。 佢系咁讲，但系你唔系咁嘅痛噶嘛 ？O K 喎 ，O K 啦。孩子是世上最干净的白纸，妈妈唔好敲叫。我害怕母亲的面色就是孩子整个世界颜色。哦、啊、喂呢句好金句喎、 啊。 我要读多次喎。母亲的面色就是孩子整个世界的颜色。嗯、真的明晒喎。如果你妈妈我哋当唔好讲社会啦，当屋企阿妈教仔个黑面嘅。对个细路嚟讲佢个世界突然间变咗黑色啦。佢阿妈如果黄颜悦色嘅个细路就变咗好开心嘅颜色。 阿妈个面口灰咗咋。 就 小朋友都灰埋呀、啊、真 係。喎呢、這个几啱喎真係、嗯。你见阿乐乐永永而家就知道。 佢几唔开心啦、啊！ 好开心啦、 啊！我即刻想有彩虹嘅颜色。 唔系因为阿妈就出色，所以佢哋两个就积极 系 啦。咁个人生 咁似嗰啲旅行社嘅主题曲嘅，食得招积，住得舒适， 关键啊嘛，系啊，都唔见咗啦。 系啦， 佢话人生中错一次都嫌多。虽然而家路途崎岖，但系沿路有幸有啲户外嘅香港人，无论你系咩政见都好，多啲理解包容，一起走出困局。香港是我家， 清洁齐参加。 Catherine 嘅意见，哇，成句都为我而度身订造，有得唱有得念，好好啊！ 唱做念打有齐啊， 齐晒个 打我都想出手啊！真系呢一个咧好嘅提示嚟噶。阿拼烟咧就话咧，方苏三宝早晨啊，知道咧嚟紧星期日咧可能都会有啲示威活动嘅，希望咧年轻嘅示威者咧唔好破坏路边嘅铁栏啊，因为咧佢话咧其实除咗系防止嗰啲汽车撞上行人路之外咧，仲有一个用途噶，就系、是、俾一啲嘅视障人士啊，就拍打住佢哋嚟分辨自己行紧嘅路 系、 哦、行人路定系马路啊。佢话视障人士咧就系用佢嗰支杖咧打出唔同嘅声音，知道咧周围有冇障碍物嘅、 嗯、 路上就系咪路路畅通？佢话知道咧，年轻嘅示威者，你哋对政府有好多不满，不过咧都帮其他人都谂一谂，想一想咁样啊。 我都 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嘅，都应该要咁做啊。 系啊，咁啊，因为而家你见到呢阵时马路上面咧，真系都阴公嘅，满目疮痍，因为拆到啲栏杆都烂晒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以后再冷静一下，唔好再做呢啲行为啦吓。 Okay. 喂，而家听一听听众电话，有人打入嚟咯噃。 好、，Hello， 你系边个 ？Mandy， 喂，系。 Hello，Mandy 你好， 你好啊，风吹快活人， 系啊，有咩新点唱啊？ 今日我新历生日， 新历生日， 生日 快乐， 多谢。 系 咁咧，头先同你接电话嗰位咧，讲咗我想点Love Me Tender 俾我爸爸妈妈、 嗯嗯， 虽然佢哋去咗第二个空间啦，咁、 嗯、 但系因为我哋都好中意。Elvis Presley 嘅歌嘅， 嗯，系系系， 系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农历生日咧，咁即系去唔到拜祭佢哋咯，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去嘅。咁因为你知最近香港嗰个情况啦，咁变咗我去唔到拜祭。 系。 但系唔紧要嘅，其实诶有心嘅话咧，几时咧，即系永远你哋都系联系住噶。 系啊，爸爸妈妈喺你心里面噶嘛，系咪？ 咁咧，我想特别点埋俾两位你哋嘅同事听，就系阿李志刚同阿超 P。 好啊，好啊。 系啦，咁因为咧，八月五号嗰日咧，其实成个香港都好灰。 系系。 咁有好多听开嘅节目咧，都冇得听。 嗯。 咁嗰日。我哋其實好多人咧，抱住喺收音機側邊咧，想聽嗰啲我哋平時聽嘅節目，緩和下嘅心情，但係聽唔到。咁聽到佢哋兩個把聲咧，突然間好似喺灰暗裡面見到兩支燭光咁樣咯。係、 嗯、啊， 咁我希望佢哋兩位都聽到，加油啦！ 好啊，我哋會同佢講下佢哋隔離啊，我哋佢應該聽到㗎啦。係 啊，聽到。 OK， 多謝 Mandy，、 啊、多謝 Mandy 啊，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Bye bye。 That I belong and will never part.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是啊，这个是猫王啊 ，Love Me Tender。 系啊， 好，我哋继续点唱啦吧。 好，我呢边咧就有另外一个点唱嘅，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咧，早晨啊，阿田早啊，同阿豪仔啊，工作愉快啊，祝大家吓，佢个仔仔咧叫做瑞章啊，八月十八号咧就生日噶、啊，喺度咧要祝佢个小朋友咧要生日快乐，工作顺利，愿主咧赐福俾所有香港人咁话、 啊。系啊， 好啊，我想系透过而家咧想点唱俾啊，听日生日嘅 Michael 大哥啊，梁继章咧，祝阿大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个人开心心啦，咁啊继续努力工作，咁我哋即系间唔中我哋都有联络嘅，咁啊希望佢都真系身体健康，要乜就有乜啦。 我都有幸喺乐富时候会撞到佢。 嗯，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另外仲有我哋嘅同事嘅拍档 Heidi 咧，佢都系听日生日嘅。 系啊， 系啊 ，Heidi Happy Birthday！ 我琴日见到佢， 我哋补翻啊， 补翻啦， 冇买礼物。 系啊，我哋都补啦，好唔好？ 系啦，好似成日都唔要 嘅， 咁由佢啦。好啦，好啦，听听众电话啦。Hello， 一八七三八八，你系边个 ？Hello， 俊熙。Hello。 喂，我系俊熙啊。 系啊，你好啊。 我记得你，俊熙。 吓？ 我记得你，你打个电话嚟噶嘛？系咪？ 系啊。 真系啊。 系啊，同埋你有份上我哋嘅不得了剧场啊嘛？系咪？ 系啊。 今次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个表侄朗朗同埋我个表姐费多华生日快乐。 哇！佢哋系几时生日噶？ 阿朗朗就系八月二十号，阿表姐就系八月二十五号。 嗯， 八月二十五号，佢哋几大啊？你知唔知佢哋几多岁啊？ 阿表侄同我同年，之后咧，阿表姐就系、是。好似 是 十四。 我想话咧，佢咁细个已经做咗表舅父系咪啊？定系表叔？系表叔系。 我都系表叔啊！ 但你咁大个， 但系讲紧啦，俊熙已经做表叔 啊！你做表叔， 佢点叫你噶？俊熙系咪叫你表叔噶？ 表叔咯， 系啦，表叔咯。 咁你有冇？我哋识嗰啲表叔咧，好阔气噶，佢会请好多人食嘢啦。一嚟咧就攞晒啲。 哇！俊熙啊， 系啦，你做俊熙表叔，你有冇一见到阿表侄嘅时候，你有冇都话：，嗨，我请你食两粒白兔糖啦，咁样嗰啲咁啊？ 冇噶，因为食唔系。有阵时咧，佢过年嘅时候上嚟就同佢玩陀螺咯。 哦，你要包个陀螺噶咯，知唔知啊？ 好中意啊！呢啲咧就冇隔膜啦，真系啦，两叔侄系咪？ 两叔侄，表叔你要请陀螺去玩噶，仲要啊你 自己都有啊？ 唔得噶，你要请佢噶。如果你哋出去聚会咧，全场橙汁系你噶。 系啊，因为你系表叔啊嘛，你身份大过佢啊。 系啊，即系你可以自己买啲橙去揸。 我想问你嗰个侄仔几大话？ 几多岁啊？ 我听唔清楚，好细声。 个侄仔几岁？ 我个 表侄啊， 侄啊，同我有四个， 四个咁多。 哎呀，佢哋几多岁啊？最细系 系啦， 最大嗰个系升中一之后咧，另外第二大就同我同年，之后第三大就系、是、升 P1 第四大就是星期四咯。 哦， 即系话有一个佢嘅表侄系大过佢嘅，咁但系佢又叫你做表叔，你觉得得唔得意啊？呢个身份？ 小个嘅时候已经觉得好得意， 系啊！你其实你今年几多岁话？ 九岁嘛， 九岁啦， 你九岁而家读紧中， 未啊？四年班嘛， 升四咯， 系咯， 升四年班好 啦。但系佢已经有个侄咧，就系读中一咯， 犀利喎！你要派利是噶咯， 你 知唔知啊？你下你过年要派利是噶。 关我事 咯，要 噶，你身份 你里边 杯嚟噶， 你里边要摄两个陀螺落去噶，知唔知啊？ 我唔系最大，最大系公公。 咪当然啦， 公公都要俾利是你咯。 但你辈份大啊，你明唔明啊？你要摄两张闪卡俾佢。 好啦，你同佢哋都讲声啦，好唔好啊？生日快乐啊！ 你意思同阿公公都讲声，下次派利是派埋俾 我。 我 想中一嗰个咧，见到佢咧，阿俊熙咧，阿表叔咁，但系佢系 佢嗰个中一嗰个唔想见到佢 啊， 当住成班面无端端话表叔你好 啊，系啊，但系佢细个。 系啦，好啦，你讲句生日快乐，或者唱只歌好唔好啊？ 好， 好嚟啦，一二三， 生日快乐， 好啊， 好啦 ，thank you， 拜拜，俊熙， 拜拜。 其实头先佢系唱生日歌噶，但系佢嗰个唱嘅演绎嘅方法 同我一样 咯，有啲似啊。 所以其实我哋系一脉相承嘅，真系。 好好好， 好啦， 继续点唱下 ，Winnie 咧就话啦，哎，你哋好啊，唔幸运嘅事咧，终于喺佢身上面发生啦。佢话两个礼拜前咧，无啦啦开始头晕，晕咗之后咧就睇咗两次医生咧，都仲未好。唉，琴晚冲完凉啊，仲有啲发烧啊，总之都几难顶啊。佢话咧想问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头晕减低啊，减到最低，咁当然要睇医生啦吓。咁啊，同埋希望你哋咧三个正能量咧冲走我嘅不适，多谢。仲有加多样咧，就系8月19号系佢妈咪啊秀梅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唔该晒。 系好啦，呢度咧有个就系阿 Catherine 咧，佢就话啦，各位主持你好，香港路 K 区，不过好在有你哋，每当变幻时，大家要好好照顾身边嘅人，香港要加油。咁啊 ，Celia 咧就。Celia Lam 啊，佢就话啦，我想听Beyond 嘅 Armani 啊，希望咧小朋友咧可以得到胜利同埋幸福啦。阿姑 Panda Vivi 呢个劲啊，一定要读啊，這個、因为佢个名咧叫做大笑光啊，大笑光，佢话我预计到星期日。8月18号会有大事发生， 系点解？ 因为系佢老婆生日啦，自己生日咪咁大件事， 大晒啦。 而佢老婆个名都劲啦， 系叫咩名？ 小野 B 吓， 系啦，大笑光啊，要同佢太太小野 B 讲一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通常 祝愿香港人都平平安安咁话。 咁野咁野性嘅， 唔 可以话佢即系小野啫，小野 B 定系佢谦虚啫，其实佢唔光 系 小野， 大笑啊， 大笑， 大笑光系啦， 一个大一个小， 系啊，佢哋嘅昵称啊，真系祝小野 B 生日快乐啊， 系啊，好啊， 好得意啊，好 Miss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佢最近咧。TVB 有两位好出色的年老艺员咧，夏萍姐姐啦，同埋上 海 姐姐咧都离开咗上咗天堂啦。佢心里面好挂住佢哋，想点首啊《深爱着你》陈百强嘅歌咧，希望咧即系佢心情会好啲，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佢哋嘅。 系啊系啊，明白嘅。咁咧呢度有个阿 Q Law 啊，我点唱俾一班受惠唔到嘅香港市民听。佢个 B 女就冇2500，薪俸税咧就有免税额就冇税退，租屋住咧就冇免租冇电费2000蚊，唔系长者冇攞综援，所以冇商量。 系、啊、租屋嗰啲就冇嗰个电费，都唔系系人都领到。 咁佢话：请问我呢啲夹喺低同中之间嘅市民，纾困咗我啲乜嘢咧？系咪？政府要帮建制派拉票咧，系就唔好小恩小惠全民派钱啦。虽然结果可能一样咧，但系起码市民知道政府有做嘢咯。系，不过佢话算啦，都系讲翻一句香港人加油啦咁样。 系，加油啦，系啊！ 我哋再听埋听众电话先，系边个？阿前。 Hello，Hello， 你好，请讲。 Hello， 你好，有咩想点唱？ 系， 系你啦， 系你啦， 听唔听到？ 系我，叫阿前。 阿前，你好，有咩想点唱？ 系又想点唱俾我太太同埋个女嘅， 系点解 啊？ 因为有啲咩生日啊嗰啲嘢， 系啦，生日我太太生日，嚟紧呢个廿五号生日嘅， 我嚟紧25号生日， 结咗婚几多年啊？ 哇，都多啦，93年， 96年。都仲咁 sweet 喎，打上电台祝佢生日快乐喎，大情人嚟嘅应该系。 唔可以咁讲嘅， 你高谦高谦卑， 好 sweet 嘅啦，其实 有咩准备啊？会 都系食下饭嗰啲咯。 食下饭好啊，唔系呢个时势可以食到餐安乐茶饭，好难噶啦，你做到就好好噶啦，可以。 嗱，结咗婚26年系你讲啊？ 唔系，同我女都点埋俾你听啦，因为佢都唔即系唔系咁开心。 几大啦个女已经？ 啱18岁， 得啦，可以叫佢过嚟，我安慰下佢，同佢倾下偈， 听佢讲，点解唔系好开心啊？咁 唔系，佢唔系话唔开心嘅，即是佢即系啱啱派钱， 系 佢又话有冇我份啊？ 大学生，佢系大学生噶嘛？系咪？ 唔系，即系上年就4000蚊咧，人人派咧， 佢就17岁， 18岁， 今年咧， 今年咧，佢够18岁。升咗读大学， 咪咯，咪大学咯，所以冇咯。 啱啱两次都夹住咗， 唔紧要啦。你咪同佢讲话，系咯， 唔紧要。我话唔紧要嘅，我俾佢咪得咯。 哇，有个咁嘅老豆 啊, 啊，喂，要唔要契仔啊？ 但你要够18岁先得。 系啊，好 OK 噶。 系 啊, 啊, 啊, 啊, 啊，好啦，多谢你阿慈、啊。 所以都。同呢啲呢班呢撮人发一发声咯。 诶、欸，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系啊，同太太咧庆祝生日啊，开开心心啊吓，有冇啲咩甜蜜说话要同老婆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 OK， 一定收到啊， 呢、這个最紧要啦，真系。 Thank you， 我想点啊 ？Beyond 我首《无悔这一生》 哇，今日全部都系 Beyond 演唱会嚟嘅，真系。系、啊、我尽量唱俾你听啊。 搵个位啊，我哋搵个 位。没有泪光，风里劲闯。 Thank you， 阿慈。 好啦，拜拜。 阿慈都收你线啊，即刻。 拉低 我自己收。 拉低咗呢一群咧，啱啱17跳18个班，嗬。旧年又受惠到。 如果真要计嘅话， 永远都有 拉低噶啦。 系啦，好快啦，点唱啦？呢个咧，阿 Ping Man Kitty 就话想点 LMF 嘅歌，咁我就话俾佢听咧，唔好意思播唔到啊！你想点嗰啲唔得 嘅。 咁啊 ，Kathy Kathy 咧就话啦，我咧老公第一次考车牌啊，希望佢镇定啲，祝佢一 take pass。下个礼拜一咧，自己亦都翻新工啦，祝一切都顺利。多谢你哋啊，每日朝头早咧都带嚟欢笑，因为香港咧而家变咗咧个都愁眉苦脸，希望你哋嘅欢笑声咧系可以笑声笑声满载温馨，永不变嘅， 尽力啊！ 阿摩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咧佢哋嘅圣堂嘅复传歌舞剧《天梯》咧今个星期六开 show 啦，所以咧想点唱俾所有嘅台前幕后啊，所有人听，希望大家咧唔好但希望大家忘记佢哋系零经验嘅演员，总之佢哋会努力做，一定会做到最好嘅，大家加油啊！麻烦顺便点唱埋俾佢哋嘅舞蹈班今个月生日嘅所有同学听，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期待听晚嘅 good show， 咁希望你哋努力加油啦！ 系啊，好好 enjoy 啊，做得开心就人哋会感受到呢个最紧要啊， 最紧要投入啊！ 系啊，咁啊，叮当亦都话啦，可唔可以读一首歌俾香港人听啊？开心就得噶啦，好多嘢想讲，不过唔方便俾你哋读出咁样。咁啊，烟 fan 咧亦都话咧，佢个孙女啊，8月18号11岁生日，佢个名叫泳然啊，代我同佢哋讲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哋三位。 我要多得自己，更加多谢你，你将我磨成利器。恋爱路有幸捱不死，竞技场上当戏，今天赶来仿佛一世纪。早已记不起自己有否憎恨你，至少今天再站起。从前做快乐时已苦调味，在过山上天落地，见你就当福气。当我无情无恨望过去，还是笑中有泪，找到爱侣只靠宽容不靠泪水。无奈已被你抛弃后， 笑中有泪啊，因为喺呢个时势，你要笑都要唔好忘记，真系可能有啲人会喊紧嘅。 OK， 好啦，嗱，今日咧，即系我哋都要多谢我哋一个同事啦，系啦，阿嘉伟咧成日同我哋报新闻噶，咁佢请咗我哋食一啲饼，好靓嘅， 系啊， 因为咧佢要离开啦， 系啊，今日 last day 啊，我哋咧多谢你嘅饼之余咧，都祝阿嘉伟平时帮我哋报咁好嘅交通啦， 系啊， 希望你嘅前路啊 路路畅通，咁就 very good 啦吓，我哋希望亦都可以有一个平安嘅礼拜六、礼拜日咧，礼拜一希望大家笑笑口翻工，好冇？ 拜拜， 拜拜。